参议员，他在夏天举行的参议院选举成功当选，但被指向选举事务所工作人员支付超过法定额度的薪金，涉嫌违反选举法例。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菅原一秀上星期被指贿赂选民，违反公职选举法辞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是覆盖该区。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麦德姆集结在永珍之东南大约6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4点，升258点，总成交金额19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7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系报320.2，升4蚊。新上市嘅中手游系报3.08元。信宇光学科技125.4，升7.3，建设银行6.29升6仙，中国平安91.5升1蚊，港交所245.8升4.8，美团点评94.25升2.5，石药集团20蚊升2仙，友邦保险77.8升1.1，瑞星科技51.75升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6，英镑10.128，瑞士法郎7.94，澳元5.428，加元5.956，新西兰元5.037，欧元8.753。每百日元对港元7.2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1。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8点，升45点。港金现价报13,97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56美元，卖出1,49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喺港岛一宗交通意外啊，咁就系干诺道中方向西环，近住布甸乍街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就系干诺道中咧去西环方向，近住布甸乍街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去西环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咁港铁方面啊，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提早喺今晚11点结束，由晏昼2点开始，太子站临时关闭。咁另外由夜晚9点起啦，中环站亦都系会关闭嘅，9点中环站咧系会关闭。咁机场快线方面啦，夜晚9点开始至到尾班车，只系会提供九龙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服务，不停香港站、青衣站同博览馆站嘅。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时间夜晚8点起暂停，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就正常，截止时间为航班起飞前嘅90分钟。另外提提大家喺港岛方面嘅封路啦，为咗配合万圣节活动啦，由晏昼2点开始，兰桂坊介乎云咸街嘅同威灵顿街之间嘅一段德记立街、兰桂坊、荣华里同埋和安里都系会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有些工程，现在这一段稍微慢车，经过朋友请你留意了。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有工程，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佢有四张唔同嘅黄色胶纸黐住咗佢两边耳仔。 角度可以俾你睇得清楚啲啊？ 个个角度都咁靓嘅，真系冇嘢噶。呢啲装饰其实同我的车一样啫，而家。 我哋咁话，唔系你个车咧配合翻你个黑色嘅嗰啲叫做胶纸。 你架车你自己攞嚟黐嘅，我呢个就人哋黐咗， 人哋帮你黐 嘅， 真系一样咁好啦。好，唔系话说咧，因为我报名咧，半年前报名去玩呢个金闸马拉松嘅时候咧， 系啊，冇谂住跛脚噶嘛， 一嚟我冇谂住跛脚啦，二嚟咧我就呼朋引伴咧。 你系一年之前报啦，系嘛？我记得你旧 年 跑完 大半年啦，我谂有 你已经话你即刻报咗呢一个，有话抽到咁啊。 佢唔知半年定九个月前咁上下啦。咁嗰阵时候呼朋引伴咧，咁我就揾咗好多有啲 friend 包括我哋同事都系阿彭晴，我都即系碎埋佢去，佢个初马佢未跑过啊嘛，我去啦，好玩嘅咁样，咁于是乎咧就一次过咧就拉咗成村人咧就走去啦，咁去到中途，由于我成日遇过我跛脚咧，佢哋都掹整噶啦，就话喂你咪呃我哋噶，去到自己又唔跑咁样，好啦，咁去到现场咧好得意喎，有个 friend 咧同我一模一样咧。佢就話：咁你都唔跑咧，佢呢半年都冇練過，佢都係 hea 嘅咁樣。佢話仲有一隊咧， 即係純粹志在參與。 係啦，佢仲話 尖頭鞋。 係啦，唔係爭在未尖頭鞋。佢仲有一對咧步行鞋啊，即係嗰啲真係行街休閒鞋去到。跟住佢就話：不如連號碼布都唔攞啦。 咁又唔好作為紀念啊嘛。 係啦，去到個現場都要攞噶嘛。跟住我同佢講話：你信我啦，你去到攞埋先啦。如果你真係聽日唔跑都唔緊要嘅，你望下個氣氛都好開心嘅咁樣。咁於是乎就熬咗幾個鐘頭咧，就坐車 去 到金 闸， 咁然后咧一出 JR 嗰个站咧，佢就已经见到一排黄色嘅雨褛人，嗰度就 系 大会指定嘅制服团队， 嗰 啲义工。仲要嗰阵时，因为我哋夜咧，我哋已经系去到佢一嚟落雨啦，二嚟我哋去到夜咧，差唔多已经系六点几晏昼咯。咁但系咧，佢哋依然都系咁样企晒喺度。喺个 JR 站度开始， 欢迎大家嚟啊！ 就指示你啦，就排咩咧？哇！跟住我 friend 已经第一时间佢都话。咁犀利嘅，好熱情啊！我覺得 即係個氣氛好濃厚， 好奔放係啦。咁跟住入到去咧，即係如果你有去過呢啲海外買 expo 嗰啲朋友都知道咧，佢就會展覽俾你聽話，沿途咧會有啲咩美食供應啦。因為佢一路跑馬拉松咧，沿途都有嘢食咁樣咧。總之佢就見曬所有嘢之後咧，佢個小宇宙啊燃燒起嚟啊！嗰個 friend 咧，佢就即場喺嗰度買一對跑鞋。 係。 用咗唔够一日时间去适应佢，然后第日就走去跑。 OK， 系啦，咁于是乎到咗第日咧，我话咁我同我老婆讲嗱，你放心啦，佢就去跑，我落去打个卡就走噶啦。我同你约个时间喺边度食早餐啦，咁样。但系咧真系唔同噶， 嗰个气氛系 一落到去咧，即系 好难抵挡。 系啦，一落到去咧又准备啦，然后又按咗 mark 啦，咁然后咧最后开始跑嘅时候咧。咁你就开始见到沿途嗰条即系街道上面咧小朋友。大人喺度欢呼干巴爹啊！咁特别系因为你个牌咧有自己个地区噶嘛，咁样香港鸡乸咁大只字写出嚟啦，啲人望住咧佢又会话。香港啊，金巴啲，香港啊，金巴啲。 唔系你一 K 都未跑完，你想停唔系咁样，好尴尬噶嘛。 系啊，好肉酸噶嘛。 就算啊，有冇香港个字喺度啊？你自己都觉得喺嗰个时候，哇！你咁快就甩水嘅话， 系啊， 人哋即系每可能有十个少女即刻冲出嚟，你冇事啊嘛。你破咗最短嘅纪录啊！咁快你已经宣布暂停啊！ 咁跟住跑跑咧， 排咯，跟住即刻哎呀受伤啊咁样。 跟住跑跑下咧，本来我老婆约咗我其中一个集合点度，佢话喂系咪呢个地方你就退出？然后食早餐啦，咁点知咧？去到嗰个位咧，佢都有啲受到感染。佢话：你系咪想跑多阵啊？你跑多阵先啦，跟住再翻嚟揾我啦。咁样，咁于是乎我就由嗰度开头见到佢嘅地方系五 K 嚟嘅， 系 咁我一路跑到26 K。 哇，都跑咗个多过一个半马， 我跑咗多过半马，跟住去到最后咧，但系咧真系冇办法，因为即系旧患复发，即系完全系咧拖住嚟行都喐唔到啊。 系 咁去到， 即系你开始咗跑之后，其实你一度系谂住你想完成佢嘅，定系只不过由头到尾都 系 谂紧 系 有几多跑几多咁样。 唔系啊，佢玩，佢谂住真系志在掂一掂咁样 唔系，但我话佢掂一掂之后，佢跑到廿六 K， 唔止掂一掂噶啦。我就想问下嗰样嘢系， 简直系 跑晒定点咯？ 简直系泥足深陷啊！系啊，就好似阿铁体重咁样， 系啊，好多女士喺隔篱帮你打气，你忍住，话唔会啊！呢个时候我要请威风啊！ 前面我点都去咗前面嗰个位，哇！嗰个啦啦仔好落嚟。 打个比喻，即系等于我谂你哋两个当年都曾经深入过。 情场嘅泥沼里面，可能你谂住玩几日就走噶啦，玩几日就走噶啦。 我咁呢啲我冇，我好认真嘅，死都咁讲。 我都系我谂住，系玩几 K 就走噶啦，玩几 K 就走噶啦。跟住越跑越耐，越耐越耐，跟住呢个人开始挣扎死啦，咁咪继续跑落去咧。如果要停嘅系要停噶，但系边个位停咧？咁多点走咧？咁样。 但系你跑嘅期间咧，你系知道自己跑几多，即系个我想话你嘅当其时嘅斗争系。不如完成埋落去啊？定系话其实跑跑都唔知道自己跑几耐咧？ 诶，两样都有嘅，因为咧，但系去到后来咧，你就发现咧停唔到咯，因为已经出咗郊区咯。 哦， 咁你点走啫？咁于是乎咧就跑 唯有跑埋去， 系啊， 系唯有跑埋去。 你知唔知去到接近半马，去到接近半马嘅时候，我同自己讲话：如果我真系过到半马咧，不如我试下挨埋佢睇下得唔得啊？ 但系去到半马嗰阵时候，你嘅状态是如何先？ 好差啦，其实已经，因为只脚真系好痛啊， 你 收唔到啦， 完整啊！嗰阵时啊，都跑到啊丧尸咁啦，去到尾。 同埋你知唔知？ 而家唔系完整。 嗰日仲要咧横风横雨啊，系、 哦、 直情湿到一个地步咧，系即系入晒水咧。啲人话啲眼啊、全身嗰啲衫裤鞋咪湿透啊。 你冇病翻嚟啊，叻仔。 系啊，你知唔知叻到爆？ 哇！呢真系神奇大帝。 因为咧沿途有好多补给食物咧，我未咁疯狂咧，所以食嘢嘅。我见到条香蕉咧，好似见到有鲍鱼咁样啊。其实是香蕉啫嘛，你直接话蕉啊，有蕉啊，我要食蕉啊！ 你几 我唔知 道 你咁中意食， 我未成世人未，即系你觉得好似好矜贵咧？ 你系咪定系你已经跑到开始咧有啲幻觉啊？明明睇住条蕉，你觉得吓系鲍鱼嚟嘅？ 你直情觉得有条蕉咧，简直无以上之嘅珍品咧，冲埋咧，直情不顾仪态咧，立咗佢切得细细粒啊嘛！我一立咗三四粒咧，人哋以为 鬼啊，成条俾我啦， 成盘俾啊， 连 皮食啊， 跟住又冻，即系冻到咧手指发麻咁样咧。咁但系去到最后咧，好肉酸地咧。咁就顶唔顺啦，咁我就唔使跪，我直情系拖住你行啊！咁咧，佢有个嗰啲监跑员咧，好得意嘅。譬如咧，佢呢个金泽马咧，其实好宽松噶啦， 系 七个钟之内你完成都得噶啦。 OK， 咁但系佢点样可以俾啲跑手知道咧？你可唔可以喺七个钟之内完成咧？佢就有嗰啲叫做咧pace runner， 即系佢系专门系步速嘅监察人嚟嘅。 步速嘅指标咁样 系啦，步速指标嚟嘅。咁咧，佢哋好得意，好可爱噶。佢哋一排咧，嗰啲义工咧挂住个红色嘅气球，个气球写住七个钟。 系 咁，而佢哋咧就喺度跑好轻松，佢哋用紧咧一个七个钟之内一定完成到最慢嘅步速，喺度、 okay、 包尾度跑。咁佢嘅指标就 系 话，如果你喺佢前面咧，你好安全，你一定七个钟之内完成。 系， 但系如果你喺佢后边嘅话咧， sorry 你就一定系七个钟之内完成到。咁佢哋就好似死亡使者咁样咧，成日喺你后边， 但系笑住望住你 啦。真系个感觉好， 护住你，俾人护住你。 系啦，佢哋直情系咧邪恶的笑容咧，咁样我话咧跟翻爹，你行快啲，唔好追到我。我开头系同佢哋保持一定距离嘅，去到最尾越嚟越近，去到后来 佢哋喺你嘅前面， 唔系佢喺我后 边 嘅， 慢慢追上嚟 ，hello 拍你膊头啊！ 直情咧有个auntie 咧走埋嚟讲嘢啊，佢唔理你咩人咧，总之佢就系咁喺度喺度讲一大扎嘢。我 feel 到佢内心应该同我讲紧话，哥哥你要跑咯，我过你噶咯。如果你再过唔到嘅话咧，就翻去翻唔到噶咯。咁佢过咗我啦。 OK。 咁然后我唯一做嘅咩咧，就系我未试过咁想坐佢嗰个救援巴士咯。 系， 因为咧我一路拖住，真系好痛啊，直情行唔到啊。我就话有救援巴士 咩？咁但系侧边冇人望到你嗰个 有啊，但系佢都帮唔到你噶。你最多你咪坐喺度咯。但系嗰个巴士咧，佢要指定地方先出现 嘅。哦，即系佢有站头嘅。 唔系啊，因为咧佢都唔想你咁快放弃啊嘛。咁咧佢就要等到所有七个钟嗰个 pace runner 走晒啦。 哦。 咁佢又咪有每一个点咧？系啦，佢有关闸时间噶嘛。即系譬如话，喂，你要一点钟之前要过到呢一关咧，你就得啦。如果过唔到咧，就闩闸。 哦。 但系你未闩闸之前，佢唔可以俾你坐巴士噶嘛？佢唔系旅游观光。光啊嘛，于是火就喺度等我，对嘛，山未啊，哇，好攰啊，顶唔顺啊，痛啊， 淋紧雨 嘅 喎， 淋紧雨啊，系啊，咁终于咧有几个嗰啲医护人员咧就走埋嚟咧，又叽里咕噜一顿咧，你 feel 到佢喺度同你讲个干巴爹，跟住我咪有苦笑，我话啊 no no no no no， 咁然后终于嗰架巴士咧，佢都。想俾多最一次機會你嘅，係後面咧好慢咁樣咧， 逼步 逼步逼步，我望住佢話行啦，我頂唔順啦，上車啦咁樣。 喺嗰個時候你係想有龍貓嘅貓巴士出現， 係啊，真係頂唔順。咁跟住上到去就啊，終於體會到日本嘅應援巴士啦，好温暖噶，上面開暖氣。 哦，因为有落雨啊嘛， 落 汤鸡， 跟住又有一大张咧暖嘅毛毡， 咁你湿晒身咁样点啊？系咪即系即时？ 仲有毛巾俾你抹，系、 哦、 啊，但系你冇得换衫噶啦，咁湿晒，但系佢开暖气好好噶啦，真系。然后成个巴士里面咧死静一片啊， 你上到去咧，即系同你平时见到出发嘅旅游巴咧，大家踌躇满志唔同。 咁当然啦，佢全部执走一啲跑唔到终点嘅人啊嘛， 全部都系 几唔沮丧啊， 真系 几唔负能量。 上面系负能量巴士， 就算佢冇音乐咧，你勉强你都好似硬系自己好似凝住听到啲二胡声咁啊，好悲凄咁样。 系真系会有咁样噶，但系我又心情好处之泰然。唔 系因为你觉得你有人救你啊嘛。 唔系一嚟有人救我，二嚟我真系冇谂过，我都仲挨到咁多咧，都算系咁啦。 系 啊，我真系冇练过，冇乜嘢都冇，同埋真系伤咧。 但系问题是你其实明知自己身体嘅状况咁样，点解你仲要死顶咧？ 真系冇办法，斗志坚毅。 Hong Kong, 即系我的优点嚟，真系冇计嘅，真系咯。 但系你最屘俾人救 我，我连单字都讲唔到，因为我决定 就好字咯， 冇嘢 啦，真系讲唔到， 系啊，唔可以丢假噶嘛，系啊，去到最屘我觉得好肉酸噶，咁样要俾人拖翻上去， 唔系又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又要谂 翻转头嘅。可以嘅，我真系想坚持晒佢真系。 我觉得有嗱呢一个坚持，当然咧，你跑马拉松啊，跑步本身系一种坚持啦。第二，你本身即系身体个状况咁差，咁但系你都觉得啊，想试一试，同埋你嗰个。坚持其实你应该咁谂，你唔系未完成嗰四十几 K， 你系已经完成咗二十几 K。其实我系想赞嘅咁样。 好噶都，同埋我都真系可以，即系咁难得去到金盏，因为佢都远噶嘛。你去大阪要坐多成三个钟头车先到咧。咁、我都想睇下究竟沿途风光点，真系好靓噶。 嗯， 系啊， 系咪啊？ 沿途佢真系一个比较古老啲，所謂鄉郊啲嘅地方 咧。其實今集咧，呢個地方已經係成為即係當地咧，譬如你去東京又好，你大阪好，你都有當地嘅 tour 咧， 順便去埋嗰處，好值得 去。你可以留一日又得，即日來回都得嘅。 係啊，咁同埋因為沿途咧多嗰啲民居啊，你直情咧係好似深入咗人哋咧一個居民嘅巢穴裏邊咧，同大阪唔同咧，大阪跑嗰次全部都係。即系中环街道咧，你入唔到民房噶嘛？哇！佢今次你直情咧嗰啲啊， 即系个跑道， 同埋好感动噶。就算落咁大雨咧，佢哋嗰啲即系阿叔阿婶咧， 定期住支持你哋打气队。 佢就企喺自己个屋檐前面落住雨咧，佢一系就担遮，一系就佢继续同你讲乜啫。咁你知道我哋呢啲已经系最尾个拨跑手嚟噶嘛？ 佢都仲 系啊，佢都仲等埋你。佢落雨收柴， 睇得太快啊，跑得咁快嗰啲佢唔睇。去到尾啲喂老婆啊，出去睇啊，呢啲正 打坏啊， 个个都好似丧尸咁啊， 好好。所以我覺得 你唔少 相啊，真都唔錯啫。所以我覺得呢個體驗都幾好。咁我個 friend 亦都好犀利地咧，就係買新跑鞋嗰個，咁都完成到。 哦，佢完成咗， 因為人 佢都完成咗，即係七個鐘真係好好嘅，但係佢鬥志都好好啊，係啊， 個個都要賺。咁你老婆喺等你嘅途中咧，咁多個 發曬毛咯。 佢發曬矛， 佢以為我出嚟， 因為唔知你喺邊。 係啊，佢又唔知我喺邊，我電話 佢真係去到日本都係一貫嘅作風咧，就係 即係有人擔心係嘛？ 係咯， 係啊， 唔理佢哋咯，應承咗嘅會唔做嘅咯。 係啊， 老婆等咁等咗幾多個鐘啊？ 哇，咪就係等咗三四個鐘啦。 有冇買到幾多個包包？咁我係你老婆，我亂咁發先啊！我彷徨啊嘛，我仲唔亂咁買啲嘢啊？ 唔係佢來來回回咧， 佢個心理佢 好驚啊！佢你知佢誇張到話想問大會咧，請問你哋嗰啲受傷嘅選手送去邊個？ 我老公好大机会喺嗰度， 佢分钟想嗌咪酒楼嗌咪啊！唔该，嗰个跑手唔知几号咧，佢喺边度啊？ 佢好打坏噶，可能会死嘅、 辛苦晒佢哋。 但我都邓所有咧参加呢一个今集跑嘅香港跑手咧，都为你哋感到骄傲啊！因为我哋成为咗咧海外跑手里边咧最大群嘅数量啊！ 哦、 香港人啊， 我都赞你啊！ 加油啊！ 加油！从这边看得到天际。撩动两腿开启重掣，寻觅理想的真谛与美梦联系，无惧怕雨天的克制，沿路碰到铁石障碍不会有问题，要跑出天际也必须冲破一切，能源的精全或会因风作抱选，看似打不完路有多 天的克制，沿路碰到结石，再爱不会有问题，要跑出天际也必须冲破一切。能源的精全盲会因风作共主，看似跑不远，路有多远未疲倦，过寒风舟船令我黑发极凌乱，同途的兵团才能打得到和远，任你跑多远再跑多远，竭力到尖端，随着步伐让身躯与梦并存，就算要跑很远再跑很远也未会兜圈。 唐兄妹啊，跑出天际啊，一个马拉松嘅比赛咧，好似阿祖话斋咁，真系一半都叫做完成咗噶啦。咁啊，路途遥远咧，亦都要有好多嘅街坊支持啦。佢哋嗰啲应援团队咧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即系各位香港人，如果呢排你都跑紧唔同地区嘅马拉松， 系 成个香港都跑紧马拉松噶啦。咁啊，大家俾啲耐性，俾啲心机，俾啲斗志，我哋应该跑得完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下个月区议会选举各个选区的有效提名刊宪，共有1090人获确认提名，而早前当局共接获1104份提名表格。选管会早前话，为保障候选人的私隐，在宪报上刊登有效的提名公告的时候，会将有效候选人的主要住址要求改为地址，即是候选人可以选择披露其属意地址。在今日的宪报上，有候选人以邮政信箱或者是办公室作为地址。其中在海怡西选区，一号候选人是林浩波，二号候选人是陈家培，而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日前被裁定参选区议会提名无效，是今届区议会选举唯一因为政治立场而被取消资格的参选人。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早前就政府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入禀司法复核，今朝早在高等法院开庭处理，预计需时两日。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在开庭之前说，自从昨日就诉讼发起众筹385万，短短十几个钟头已经筹得超过130万，达到众筹金额的三成半，非常感激香港市民和海外朋友的支持。法律界议员郭荣亨说，今日的审讯只是一个开始，相信案件很大机会会打上至到去终审法院，呼吁仍然未捐款的人士捐款，因为案件关乎法治与极权之间的对决。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虽然美国联储局减息四分之一厘，但相信港元拆息未必立即跟随向下，各银行将会按照自身需要而作出其商业决定。提到本港楼价，余伟文说，减息只是影响楼价的其中一个因素，仍然需要视乎供应、本港经济和社会气氛等的情况。日本法务大臣河井克行向首相安倍晋三提出辞职，是安倍内阁在一个星期内第二位落台的大臣，据报已经获得安倍批准。河井克行说，下台是要避免损害公众对司法体系的信任，并将会调查他妻子河井案里竞选阵营所面临的指控。传媒报道，河井案里是执政自民党的参议员，他在夏天举行的参议院选举成功当选，但被指向选举事务所工作人员支付超过法定额度的薪金，涉嫌违反选举法例。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菅原一秀上星期被指贿赂选民，违反公职选举法辞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6点，升258点，总成交金额27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9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1蚊，升4.8。新上市嘅中手游系报2.93，信宇光学科技127.4，升9.3。美团点评95.25，升1.25；中国平安91.45，升9.5；建设银行6.31，升8仙；港交所245.8，升4.8；石药集团20.15，升1.7；友邦保险78蚊，升1.3；瑞星科技51.9，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08.67，瑞士法郎0.988，澳元0.692，加元1.316，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5，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7点，升43点。港金现价报13,97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7.58美元，卖出1,4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新田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落马洲回旋处23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落马洲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噶。咁另外江乐道中啦，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咁一路慢车咧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新鸿基中心噶。就是江乐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都好长噶，咁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去翻中环啦，慢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啦去翻畅运道方向，近住西咸道南一段咧就挤塞。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北港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星期一，星期三、四，好口渴啊！星期五，星期六， 星期天，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下昼4:30，港台电视31。 选举有道，有你着数，手持一票，马上送到。食大餐，一日游，仲有好多着数任你拣。 咪开心住，接受利益出卖选票是犯法的，你随时跌落贿选圈套，为自己为香港拒绝贿选投下廉洁一票，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大家好，我是安仔陈建安，有压力呢都不要掂大麻啦，应该去做运动，去跳舞，去培养一些健康的兴趣，建立一些正面价值观，才可以应付各式各样生活上的困难。企硬唔剔嘢，向毒品说不。 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见。 喂喂，记得上埋二台 Facebook 专页啊！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勢成日都話咧，唔好吝惜嗰個讚，係啊，今次真係要讚佢啊！除咗讚佢嗰個毅力之外咧，都讚佢身體真係好咗叻咗喎！咁樣兜頭淋髮，咁凍嘅天氣，仲要跑又要餓，咁樣飢寒交迫之下，佢突然間哎呀有車，有個暖嘅車救佢嘅時候，佢翻到嚟。啊！佢冇事喎，仲喺度精精神神同大家分享下佢嘅经历喎。叻啊！你身体好咗啊！真系嘅，系啊，身体要保养，保养咗咧先可以再摧残佢阴公猪。好啦，我哋有请，跑完完成咗大半节嘅马拉松，佢只脚痛到死，佢都要有坚持嘅曾志豪。 多谢可以顺利完成到一个半马多少少，最主要咧就系靠住无边嘅食物啊！我终于明白佢翻年对食物嗰种追求嘅嗰种渴望嗰种力量啦。因为当我知道佢嗰啲沿途嘅美食系你要跑到起码13K、14K 先有嘅时候，我就唔俾自己停落嚟，我点都要食到佢嗰啖蟹柳先嘅。阿妈，我终于食到啦！不过跟住嗰啲全部都俾人食晒，跑得实在太慢啦，因为。短短短喺日本呢个大阪啊、金泽几天咧啊，都有少少民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哦。咁呢个其实就唔系我直接听翻嚟嘅，系我老婆佢哋咧，即系坐车嘅时候咧听到嘅一段对话嚟嘅。因为中间有段时间佢有佢 shopping， 我有我休息，几开心嘅。咁啊，话说佢哋搭的士嘅时候咧，就同的士司机咧就即系系咁聊佢哋。咁又傾到偈喎，因為點解呢？有翻譯神器啊嘛！我之前都介紹過咧，日本咧佢哋有一個咧好細個圓咕碌咁樣嘅翻譯神器咧，你只需要輸入咧，即係雙方需要溝通嘅國籍啊，你係中國，你係日本，你係英國咧，咁佢就會自己可以即係互相翻譯，都幾方便嘅。咁佢哋翻譯嘅時候咧，就知唔知個的士司機問佢哋咩問題咧？哇！真係你俾我諗一百次我都諗唔到嘅。佢一知道咗佢哋係即係香港嚟之後咧，佢第一時間就問我老婆，佢話。你哋仲中唔中意？佢话你哋知唔知道 Bruce Lee 啊？咁样，哇，真系你可能一个后生啲嘅香港人，可能你都会谂一谂就系边个 Bruce Lee 啊？咁样，咁我老婆由于同我一样咧，都系已经比较资深噶啦。佢第一时间就知，梗系知边个啦。咁样，咁然后咧，嗰个日本司机咧再问佢嘅话，哇，我哋好中意佢噶。佢仲即系你知啦，每个人一讲佢好中意咧，都会摆出两个招牌嘅动作啦。佢都发出咗两下。嗰啲咁嘅声音出嚟嘅，然后佢再问佢就话啦，你哋香港人咧而家仲流唔流行李小龙嘅咁样？咁我老婆都答咗个几伤感，但我觉得都系事实嘅一个答案嚟。佢话冇咁流行啦，系我哋已经好耐咧，唔会再即系咁样去迷恋佢啊。咁然后佢就好可惜，佢就话点解啊？佢因为我哋真系好中意李小龙嘅咁样。然后佢话好可惜啊，佢话点解你哋而家唔再睇佢啲戏咧？咁样咁啊个对答咧，其实仲有下半场嘅。咁我老婆就主动问佢：，咁你中唔中意另外一位巨星啊？咁唔好讲名啦。对方就话 ：Oh no！ 咁我老婆都话：，估唔到啊！咁样，咁你自己谂啦吓。咁啊嗱，但我觉得好有趣嘅地方咧、就是，就系咁啊，日本人即系、就是、一个司机，佢对于李小龙仲系咁迷恋，而且应该唔系个别人士嘅，因为你知道咧，原来日本咧对李小龙咧个文化咧系好。即系尊崇嘅，佢哋话咧，有啲统计显示咧，譬如嚟到香港星光大道，咁啊，即系如果你会睇住，譬如我哋都有个李小龙雕塑啦，佢最多人咧，即系走埋嚟影相嘅咧，原来佢话咧，真系好多都系日本嘅游客，甚至乎嚟到即系追踪啊或者睇嘅咧，好多好多都系日本人。嗱，呢度有个得意嘅地方系咩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得，其实李小龙有几套电影都系以打日本人咧。作为主题嘅系咪精武门啊嗰啲咧，即系中国人唔系东亚病夫，跟住就啪一个打廿个啊咁样嗰啲嗱，即系我哋香港人睇嘅时候咧， 就梗係覺得好過癮啦，甚至乎咧，即係後來啊，葉問嗰啲咧，以呢個即係都作為一個藍本咧，其實就振奮自己民族精神，哇！又再打贏嗰啲日本鬼啦咁樣，咁你話對日本人嚟講正常嚇？如果用翻我哋中國人嘅思維，你就算唔介意，你原諒佢喺度戲劇，你都肯定唔會即係當佢偶像咁睇啦，係咪？因為佢以打你嘅民族嘅戲嚇，即係講喺戲裏邊見稱嘅喎。嗱，但係呢個原來咧。就是咁奇怪，好多有研究李小龙文化，特别喺日本即系、发扬光大嘅嗰啲文化研究人咧，佢都提咗呢一点。然后佢哋嘅结论咧就系、话，日本人咧其实就真系好尊崇咧强者越强，同埋识英雄重英雄。哪怕你系敌人，如果你比佢更强嘅话咧，或者有值得可取嘅地方咧，佢会尊重你嘅。最明显嘅就系美国啦，两粒原子弹都系美国掟出去嘅。但你睇下而家日本，佢会对美国即系嗰种尊崇。即係佢一定唔會話有幾大嘅仇恨嘅，嗱，所以呢一點咧係好特別嘅。佢唔係話仇恨佢嘅敵人，佢亦都唔係話原諒佢嘅敵人，但係佢會佩服，甚至乎會喺佢敵人身上咧揾到一啲可取嘅地方。咁你話啦，呢、這個民族佢點解會即係唔令人哋覺得佢繼續發展落去咧？因為佢係會用呢種心態噶嘛。我真係咁諗噶。如果你俾著我哋咧，即係嚇、愛國主義。即系发扬光大得太紧要嘅话咧，如果有一个英雄咁样打完个中国人咧，你试下你话你中意佢啊嗱，冇可能啦。咁你话啦，香港人而家唔中意李小龙啦，冇咁迷恋啦，嗱真系冇咁迷恋啦，会唔会真系可惜咧？咁我都话都唔系啊，最近我哋都中意咗佢一句 Be Water 系咪先？其实李小龙可以留到俾我哋香港人嘅智慧，又起自一句 Be Water， 好轻松地简单，已经有几个唔同嘅金句咧，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噶啦，嗱。第一个咧就系话佢曾经讲过，佢话唔好祈求过一种轻松嘅生活，要祈求赐予你忍受困难日子嘅力量。嗯，咁呢个我谂呢排嘅香港人都会好明白噶啦。然后第二个金句咧就系、如果一个人勇于承认错误，咁一切嘅错误都会被原谅嘅。希望我哋香港多啲人可以继续记住李小龙啦。风头火势，嗯，我今次去到日本嘅时候，我净系可以体会到桂花田中意食嘢嘅嗰种兴奋，但我体会唔到黄耀总中意购物嘅嗰种疯狂，因为我只脚唔容许我疯狂购物，我大部分时间都系坐喺个酒吧度望住琳琅满目嘅商店，然后就饮啦，唔使预我行街啦。阿祖，你继续用你嘅疯狂购物去刺激你嘅生活啦，有黄耀祖。 唔系噶，你都体验咗我另外一种嘅生活噶。有阵时咧，饮翻杯轻松下咁样啊嘛，你好少可以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我饮咗人生最多嘅酒啊，喺呢两次。 但我想讲，你帮我顶咗啊，你帮我顶酒啊，因为要做 show， 我两个月冇饮酒啦，到而家。 干杯！ 唉，好惨我觉得。饮唔饮酒咧，好小事嘅啫。但系如果咧，你喺啲嘅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遇到一啲状况嘅话，有阵时咧真系会火都嚟嘅。睇到一单嘅新闻报道，佢就系话咧，有一位嘅乘客啊，女士嚟嘅，应该系佢咧就搭的士，不过咧就遇到一个唔开心嘅情况。嗱，唔知大家各位嘅听众有冇遇过同类型嘅情况？你哋嗰个处理又是如何咧？一阵间咧，阿祖咧仲会教大家，如果你真系遇到嘅话，原来有一个咧比较恰当嘅处理咧。是可能可以啊，成件事就开开心心处理得到，就唔似呢件事最终咧搞到几唔愉快嘅。因为咧就讲紧啦，有一位嘅女士，佢咧就搭的士，就由呢个中环嘅国际金融中心啦，去到呢个时代广场，咁样咧就系工作性质嘅，咁啊，所以咧好自然地咧到达咗目的地，即系去到呢个铜锣湾时代广场嘅时候咧，事主咧就问翻呢个的士司机啦，攞翻一个嘅收据嘅。不过呢个时候，司机大佬就话。诶，唔好意思啊，冇纸啊 ，print 唔到个收据出嚟啊，咁样，咁跟住咧，就话阿达司机咧，佢有尝试解决嘅，佢就话咧，不如我写个手写嘅单据俾你啊，咁样，所以咧，最终咧，事主咧就问呢个商场啦，就问咗呢个嘅职员咧，就借咗支笔，司机咧就写咗一张嘅单据咯，呢张单据咧就写咗有车牌啦、时间啦、车资，而个司机咧亦都系签咗名嘅，咁样。 不过以为解决啦，系咪？但可能呢个事主就有一个担心，佢就话：喂，张单据咁简陋，我好难报数、啊。所以咧，佢就有一个要求，就问司机大佬，可唔可以咧就写到明啊？我点解要用手写单呢？系因为冇纸啊，所以就用手写嘅咁样，即系有个要求啦。咁如果你问我，咁我本身系个的士司机，咁你的而且确真系自己冇纸 print 一张收据俾人啊嘛。咁、那个搭车嘅朋友有个咁嘅要求都唔过分啦，系咪？不过司机咧就唔知点解开始发火咯，佢就话啦。点会报唔到数啊？你系咪未搭过车噶咁样？跟住咧，搭的士嗰位女士就话：司机，不如你提供一个联络嘅方法啊！咁如果我问公司咧攞唔到钱嘅话咧，都可以联络到你，你帮我做个证人啦、啊、咁样。嗱，我又觉得呢个要求，如果好声好气讲啊，即系我所有嘢都建基于好声好气噶吓，都未尝不可啊，系咪？不过咧，阿司机就话啦：吓、你要电话啊，你去运输处度揾啦。跟住事主咧就又讲咗啲相对攻击性嘅字眼，即系话：哇，你咩事啊，司机你黐线噶咁样。跟住咧，双方就拗起上嚟啦。最终咧要到警察到场啊，先至打发咗嗰个司机走。事件就叫暂时告一段落啦吓。咁啊，但系我谂咧呢件事咧，唔知大家有冇经历过，但系起码有一件事咧，网上面嘅网民咧，两边意见都会有嘅。有啲就会觉得，喂，唔系的士收据咧有一个法定嘅格式嘅，系一定要跟嘅。有啲人都会话啦，啊，其实事主你又冇拍片，未必可以信得晒你讲嘅嘢啊。有人亦都会话，诶，冇搭的士好耐啦，服务质素好差，各样嘢都有人讲，但我估咧，即系如果我哋下次最紧要就系遇到你嗰阵时真系需要翻嗰张收据咁啊，因为阿祖都会攞翻的士嗰张收据嘅。平时如果遇到一个咁样嘅问题，不如试下唔好拗，大家学识咗可以点处理啊？因为原来咧就系根据翻啊运输署嘅条例咧就系咁样讲嘅，系话如果收据嘅打印设备咧系发生咗故障嘅时候咧，司机咧应该系采用预先已经印备咗嘅表格，即系话司机大佬理应喺车上面咧。是需要有一些预先印备了的表格的。按住指定的格式自行填写一个收据。收据的内容其实有列明了一个车牌号码、上落车的时间、司机的姓名和不同的收费，即是说你的标是多少钱，可能如果有一些隧道费、附加费、总收费写低了的话，都可以当是一张正式的收据来的。我想这一点我估计司机大佬是应该可以认识的。如果大家不认知的都可以知道。到啦吓，其实另外仲有一个方法咧，可以令到佢哋两位唔嗌交嘅。你都停咗喺呢一个嘅时代广场啦，嗰、那个位置咧，其实都几多的士，又有过海的士站响度嘅。其实可能大家只要心平气和，可能问一问隔篱嗰架的士，麻烦你有冇个士啤嘅收据纸啊？成件事可能已经唔使嗌交，可以解决晒噶啦。风头火势啊！我呢位拍档咧，之前都放咗个少少嘅假期啊。呢一个假期放完之后咧，我真系觉得佢容光焕发咗，个人咧精神咗嘅。所以我会话，如果你做乜嘢都好啦，翻工又好，行街又好，咩都好啊，做到好攰嘅话，搵几日假，火放假嘅话咧，可能可以好似我呢一位嘅拍档咁容光焕发啊！佢系桂花田。 是啊，人呢真係需要休息嘅，工作耐咗呢休息一段时间其实都係好好享受一下。啊，记住喎，喺你享受假期嘅时候唔好堆到自己都好忙啊，好多嘢做啊等等，真係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咁就好啦。上个礼拜呢，早早呢就俾咗两张呢，哇，好羡慕佢朋友嘅相俾我睇，哇哇哇，真係呢真係好唔抵得喎。咁呢一两日呢 ,Made in Hong Kong Alex 超比阿土呢又讲我出街食啊，朋友屋企又食啊，咁样讲到好开心。咁早两日我又真係睇到呢啲报章呢有密密讲啊边间好边度靓，咁仲有专家教大家点样食点样煮。我都忍唔住，虽然未约到家人或者朋友去食，但都想分享一下先嘅。讲咗咁耐分享啲乜嘢啊，咪就係大家等咗成年嘅大闸蟹咯。嗱，而家咧就方便到咧，只要你订到一定嘅数量咧，佢就会送到府上啊，都唔使你特登走去行去买或者系点样啦吓。不过咧，大闸蟹咧真系唔系人人啱食嘅，同埋咧吓有啲部位咧系唔食得嘅，唔知你知唔知道咧？咁啊，大闸蟹专门店嘅老板就分享就话啦，想保存啊呢个鲜味咧，同埋驱寒咧啊，都系用翻呢个传统方法好啲嘅。咁传统 方法是怎樣？他就說用薑插在這個大閘蟹的肚臉的位置，再放一片紫蘇葉在個蟹身那裡，水滾之後就將蟹就放在蒸架上面蒸它15分鐘，如果大尺寸就蒸18分鐘，這樣可以連同一些水草一起蒸，因為它要綁住的嘛，你拆了它之後它就會到處爛，是不是？哪些位置不可以吃啊？大閘蟹的胃、腮、心臟、腸和它的排泄位是不好吃的。那為什麼不好吃啊？專家就說它的胃呢，因為它是吃水草和吃螺的排泄物，所以腸和胃是會苦的，腮和心臟是很寒的，是不適合大家吃的，尤其是女性。排泄位在哪裡、就是你反開那隻蟹的底部的三角掩位，是通常你都會撕走它的，是的，拿走曬呢啲咧，唔好食嘅地方咧，大家就可以咧好好享用啦。啊，只不過又不過乜嘢啊？世衛咧就建議成年人咧每日咧膽固醇嘅攝取量係上限300毫克噶，只要你食一隻5至6兩嘅大閘蟹咧，佢個膽固醇含量咧已經有180至260毫克噶啦。咁你自己計下你自己可以食幾多啦嚇，係。知道买了啲靓嘅大闸蟹系真系好好食嘅，但系真系唔好揾自己的健康嚟搏啦。例如果本身自己咧又系寒底啦，或者有痛风、关节痛又或者类风湿嘅朋友咧，你最好最好咧就唔好参与你朋友大闸蟹宴啦，因为睇到咧一睇到冇得食，其实好冇趣噶嘛。咁但系食完大闸蟹的你，记住饮翻个杯咧姜糖茶，又或者茶，咁样会咧驱寒啦、保暖啦，同埋暖胃嘅。咁啊食得咁开心，我啤啤佢得唔得啊？中医师就话绍兴酒就得，啤酒同烧酒咧系唔可以噶啦。嗱，食一餐大闸蟹其实都几讲究，同埋几有学问噶。嚟几多步骤都唔紧要，最紧要大家都系食得啱，同埋食得健康，食得开心，食得好味啦。 My last name is Lee, Bruce Lee. I was born in San Francisco in 1940. I'm 24 right now. Lazy Club. 有佢教曉我哋，唔係東亞病夫，黃皮膚都可以做翻自己，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國人。要睇死自己，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公元2000年，中国5000年，60年前呢度曾经出过一个人，大家又知唔知道？佢又做过一啲事，行过一条路，令到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乜嘢叫做中国人。中国精神，佢拍过电影4、5部，透过活动嘅影像、荧光幕上前所未有嘅动作、速度、拳脚、道路、哲学角度、无分角度，用现代嘅电影制造，向全世界解释中国功夫文化，又行咗一条新嘅道路。截拳道、大懒堂今次喺呢度，净系想你做翻一个似样嘅中国人，可以学人，唔使下下抄人，只好就用心去消化人。你点做？试下又问下呢度，点解又有一班失败嘅人，唔支持自己人，成日走去扮其他人？ 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 一个大中华，一个李小龙。每一个中国人唔系佢觉得骄傲，西洋拳剑柔道咏春北派唐队12路，各门各路各式各样每一种招数，佢都用纸笔去记录低，唔使做乜嘢门派嘅徒弟，以无法为有法，你自己就系最好嘅方法，要真正表达你本质，只系最积极嘅武德。 佢拣咗呢条路，佢又行出咗呢一步，创立咗一套拳法叫做截拳道。佢嘅主张做人要有自己嘅态度，唔可以墨守成规就原地踏步，成日企响度，不过谂住唔走去做。做又谂咗条歪路，想做就去做，但就最紧要行条正路。就如截拳道，撩音插眼，佢一定唔做。 唔要欺骗自己，扮假威吾三吾四，李小龙精神不死，中国人唔会忘记。唔要欺骗自己，扮假威吾三吾四，李小龙精神不死，中国人唔会忘记。 Ready? Ready. One, a two. 有乜唔好啊？我哋五千年历史，你有冇为咗面子变成白色恐怖？你问心嗰句，你有冇？我想知道我哋中国人有乜唔好啊？你话我封闭，我话我有分数，为世界贡献又有乜唔好？系每个人最基本，你做到。 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要睇死自己，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 关门声啊！女人的天敌是什么呢？ 梗是皱纹啊，祖。 不过今集寻找快乐的人的嘉宾就不是这样想。 我情愿要皱纹，我都要笑咯。 唐美姐是不是最紧要入面开心嘛？ 我个人在这里好，我样样很乐观的。我又觉得一样东西船到桥头自然直那种人。 好想这么多，想知道余安安跟我们讲了些什么？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鬼发田曾志豪、黄耀祖风 show 快活人。 举法例，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菅原一秀上星期被指贿赂选民，违反公职选举法辞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喺上昼十点，热带风暴麦德姆集结喺永珍之东南大约6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72点，升304点，总成交金额3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4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1蚊，升4.8。新上市的中手游是报2.99，信宇光学科技126.6是升8.4，美团点评95.65升1.65，建设银行6.32升9仙，中国平安91.8升1.3，港交所246.6升5.6，友邦保险78.4升1.7，石药集团20.05是升7仙，中国石油股份3.8毫六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129，瑞士法郎7.941，澳元5.426，加元5.959，新西兰元5.038，欧元8.7518。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19。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7点，升43点。港金现价报13,97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1,498.09美元，卖出1,49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田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田对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都仲系好挤塞啊！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港铁方面的消息，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在今晚11点结束，在下午2点开始太子站会封闭，由夜晚9点开始中环站就会临时封闭。机场快线晚上9点开始至到尾班车， 只是会提供九龙站至机场站来回服务，不停香港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时间由夜晚八点起暂停，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正常，截止时间为航班起飞前的九十分钟。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方面，在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广华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就排返去亚街老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呢而家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来回近住白沙湾码头来回呢都是挤塞的。去九龙车龙已经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啦，咁反方向入返西贡呢龙尾就排到去北围。作为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点解黄伟文会将一只狼写落去邓小巧嘅新歌《香槟女郎》入边嘅咧？ 将女郎摆入去，因为中间嗰、那个，佢、就觉得系个狼嘅好寂寞嘅叫声。其实我觉得好多人系好代入自己生活喺呢个城市啊，或者系二十尾三十头嘅嗰个人生嘅孤独感。佢哋会觉得好写到佢自己，好似每一句都系讲紧佢咁。 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有关每首歌背后嘅故仔，就要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念听骚动音乐。 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 喂 ，Kitty， 觉唔觉得呢个情节好熟口面啊？ 梗系记得啦，莫莉，好劲啊佢！ 今个礼拜俾你再记得多啲。 我系海俊杰，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由我识他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字？丰收 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讲嗰个天气先啦噃， 啊，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5%，百分之六十， 系啦，系啦，今日就 三十一号， 系啦，万圣节、 啊、 今日， 系啊， 有冇啲咩特别嘅计划咁样啊？两位， 当然冇啦， 有计划，睇下有咩地方系唔封路嘅咯。 哦，我估今年嘅万圣节咧， 屋企咪唔封咯，屋企门为你打开噶嘛。 唔系啊，睇你住边区噶咋？哎，咁啱嘅，系遥远边区先。耶， 你可以住中环区噶嘛？系咪？ 住中环就 OK 嘅。咁啊，中环都未必 OK 啊。你住中环区嘅话，咁样佢哋嘅港铁咧都会好似九点中环站就闩站啦。 唔系啊，我头先第一时间谂嘅就系睇你住边区啊，唔系自己屋企一定唔封路噶。你住屯门区都死啦，而家系咪先？ 哦，系噶， 系咪好危险噶嘛？ 系啊，我哋琴日都有讲啊。咁 樣。今年的萬聖節我估咧，即係同往年啊，真係有幾多嘅唔同啊！首先第一樣要講嘅咧，就係呢個海浪公園，係啦，佢哋平時每一年咧都真係主打噶嘛，係咪先？佢哋嗰個 Halloween 嘅表演，咁跟住咧，昨晚宣布咗啦，將會取消咧一年四日嘅 Halloween 嘅表演嘅，因為其實我估啦，佢哋個 show 即係嗰個唔係封館嘅，只不過咧佢裡面咧每一年咧喺佢哋嘅主場館裡面咧有一個大型嘅表演嘅，就有好多隻朋友啦，即係彭鬼白馬咁樣啦，一個舞台劇嘅形式、音樂劇嘅形式咧，就會做一場 show 嘅。不過咧，其實琴日已經想講噶啦，因為咧已經係睇到一啲嘅新聞咧，就係話，咦，好似個男主角加導演咧就係、是、 又話要罷工啊，又辭演啊，係 啦，究竟 係 罷定係被罷咧？咁樣都眾說紛雲嘅。 你咪罷到啲嘢翻嚟聽， 我都罷到少少嘅咁樣， 乜都罷聽聽先。 係啦，因為其實即係呢個大家都知係其實佢哋都搞咗呢一個嘅 Halloween 十幾年噶啦。咁啊，好多嘅朋友咧，由當年開始咧，已經喺後面度幫手做呢個主創嘅團隊咁樣， 即係幕後嗰度。係 啦，咁啊，你都見到其實係幾成功嘅喎，即係成個活動係幾成功㗎。係 啊，即係其實都係即係好早佢已經宣傳定啦，叫大家喂嚟參與啊，嚟玩啊，要睇啊咁樣噶嘛。 係啦。 哦，唔該，真係喎，近排又真係唔多過眼喎。 係因為今年咧就可能咧佢哋當中啊就有佢哋嘅主題公園啦，佢哋都會有一啲嘅擔心嘅，就話呢個舞台嘅表演裡面咧有一啲嘅內容咧可能太切合時事發生緊咩事，香港發生緊咩事嘅話咧，但係園區咧就希望可以咧就嗰個表演係不涉及呢個敏感嘅話題啦，不涉及政治等等啦。但都好似咧有陣時有啲。 唔係啊，園區就想不涉及呢啲，但係佢做出嚟嗰個 show 就已經係好涉及呢啲。 我唔會用好涉及嗱，我知道係有涉及，係啦，有涉及。咁但係有陣時要睇點睇嘅啫，即係大家點樣去解讀嗰件事噶嘛，係咪？ 我把尺緊好多嘅，涉及咗啦，好涉及添啊！ 咁所以揾翻舊年嗰個劇目咧，即係咁去做，咁咪冇咯。 咁又真係要排同埋要時間嘅，個場地個景都唔一樣啦，冇得話轉就轉嘅有。 或者索性就咁叫 rerun 咁样。 系啦，咁首先已经好似咧，系做男主角嗰位咧，就系加导演嚟嘅，咁就已经系冇得翻工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其他嘅同事咧，就因而咧就会觉得，咦，你哋系咪打压紧我哋咧表演啊，或者我哋嘅自由啊，咁样。 齐上齐落啦，就 中间咧都有一啲嘅交涉喺度噶啦。咁啊，最终咧就系亦都有啊，网上面有一啲嘅声明就出咗嚟嘅，就疑似咧就系有部分嘅队员啊，就话咧喺嚟紧。理应今日咧就系重点嚟噶嘛，系万圣节啊嘛，好多人就会特登系拣今日 正日嚟噶嘛， 就去到呢个主题公园嗰度玩噶嘛，系咪？就话可能有人会有罢工嘅情况出现，咁啊，根据住各样唔同嘅可能性啦，最终咧就琴晚佢哋就宣布咗啊，即系呢个 show 就直情会拜拜冇啦咁样啦。 佢直情系成个 Halloween 几日嗰个活动都冇埋咯， 系咪啊？ 系啊， 连埋嗰啲客人嗰啲都冇啊！ 佢而家讲到明系 Halloween 系取消。哦，系啊 ，Halloween 嘅表演取消， 佢 Halloween 里边嗰个活动系取消咗，真系， 即系 被誉为真系终极滥炒。 啊，系啊，所以咧就话，几多人会话，哦，今年真系万圣节乜鬼都冇啦，真系，冇咗啲鬼啊嘛，系咪？咁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即系大家都有啲，系点样咧？咁我话我都有即系搜刮少少资料嘅，因为琴日虽然都未讲啊，问清楚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嘅员工咧，佢哋有唔同意见嘅，有啲咧都会话，其实好想。想做埋个演出佢，因为嗰个演出咧，佢哋都排咗好耐啦，亦都觉得呢几日咧就系重中之重啊，真系，因为就系最多人咧就会系呢几日去表演嘅。咁个 show 排咗冇得表演嘅话咧，当然会有失望啦。同埋呢一样嘢咧，都系咧一个佢哋觉得嘅传统嚟嘅。其实好多嘅表演者咧，可能系做咗超过十年噶啦，可能每年都真系做唔同嘅剧目嘅。咁但系咧，即系嗰个同大家一齐过万圣节，开开心心玩得癫癫地咁样嘅。好似嗰个传统冇咗，仲系突然之间 from 咁样就落咗闸嘅话咧，咁所以都唔多唔少系有一啲嘅失望嘅。 嗱，佢而家流出嚟嗰啲咧，嗰个剧目咧，其实大家可以评下嚟嘅，你觉得咧系咪真系好过分咧？因为有份报纸咧就即系图文并茂咁样咧，佢就话上个礼拜五咧就喺海水公园上演咧，就预演咗一次，就呢个地狱巨星贺台庆节目，有观众睇完之后投诉，佢话一开场就讲个主角系生于7月7日7时。 咁即暗示係三條七啦，又話佢好惡毒啦，好大權力啦，跟住又話呢個人咧死咗之後會落地獄啦，佢覺得內容係涉及咧，亦都跟住有內容係涉及夜餘電視台高層啦，又話裏邊有的士司機咧涉嫌瘋狂駕駛啦，於是乎個投訴人就認為係暗示早前喺示威裏邊被打嘅的士司機啦，佢話個觀眾覺得成個表演都係煽動緊呢一個仇恨，咁所以咧佢就作出咗呢一個投訴咁樣。 嗱，有部分嘅員工咧個感覺就係咁樣嘅，可能有一啲咧即係都明白。元芳他们可能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想法的，就是觉得啊，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娱乐节目啊，会不会掂少一点这一类的议题会好一点啊，但同时间呢员工就会说可能你收到少少的投诉你选择做这个处理的话，其实同时间他们的表演之前的场次都是非常之成功，有很多的赞美，有很多的赞赏的，是不是这样呢，你又没有摆到下去做一个 consideration 的话呢，啊，对他们来讲又好像啊唔係太公平啊咁樣咯。 如果我哋作為咧表演嘅一部分咧，我哋改佢咯，我哋不如全部變成讚，你話又得唔得咧？嗬， 咩都讚， 係咯，乜都讚咁得唔得咧？係啦， 唔係喎，但係問題 即係佢生於七月七日七時，跟住話咧佢宅心人口，地位卑微，唔係位高權重，係啦，佢係一個巧婦難為無米炊嘅可憐小家小新抱， 俾個光環佢係一個天使， 係啦，佢係一個可憐嘅小新抱，跟住然後裏邊所有嘅劇情咧就全部都調翻轉嘅，係啦， 嗰的士嚟係 全部都係意載嘅，係啦，佢哋全部都係抓人走嘅，咁裏邊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真係牙差嘅官兵咧，全部都係出嚟做好事嘅，咁咪得咯。 喂，但係問題係 改咗佢咪得咯， 係嘛？過往佢哋都有啲即係呢啲。時事可能放在裡面就叫做 諷刺時 弊，是輕鬆手段 跟大家即拉得很近的， 即是叫貼地一點的，但他不是全部都是的嘛，是 不是的，不是的，都是娛樂性功夫， 其實如果用香港人的術語即是抽水嘛， 是的 抽水一定不是重點來的嘛， 即是這些小小的都 不給抽水咯，所以我們說 因為收到投訴，有時候大家你都會見到去得挺敏感的，你收到投訴的時候，同埋任何嘅議題啊，而家掂到嘅話咧，大家都知道哇，可能是驚弓之鳥嘅，會唔會又得罪任何人啊？咁樣咯。 但係又好得意嘅嗬，佢咁樣講完呢個咧，就嗰個 show 就要俾人投訴啦。但係另一方面咧， 取消 埋啦。但係另一方面，我哋見到有啲報紙咧，佢就會話有啲紀律部隊高層咧都講咗啲好煽動仇恨嘅言論出嚟，嗰啲又冇事喎。 我真係唔知啦，咁樣真 係嚇。嗱，但係如果你話呢、這個即係呢個 show 咧，如果因為咁樣取消嘅話咧，嗱，我即刻補充一個啊。我喺日本咧見到佢哋萬聖節咧，亦都有一个主题咧，我肯定如果香港搞咧，冇得即系 冇得做，点解？ 因为点解咧？但系佢个 show 好得意嘅，佢咧就系日本嘅铁路公司，佢咧就同佢哋呢一个即系 Halloween 咧就结合咧，就推出咗咧，我唔知佢几多日啦，因为佢新闻讲嘅时候我唔识听咧，我就知道佢推出咗最少一日嘅啦，就系咧佢叫做一个叫做咧黑暗列车，一个净系睇到个 dark 字咁样嘅啫，好似叫黑暗列车嘅一个活动表演 嘅嗰个 唔系佢就真系用翻佢真正嘅列车，咁然后咧就做宣传咧，就你嗰日嚟买飞咧，你就可以入到嗰一架列车度，佢应该有行走嘅，咁就可能系唔知即系你当旺角到某个地方嘅一段距离啦。咁全程咧就会有人扮鬼扮马，咁我见嗰啲新闻片段系点样咧？你系真系正常入飞，攞飞入闸，跟住坐到去嘅时候咧，突然间就全部灯光咧，系啦，嗰个车系真嘅，系啦，但系个灯光咧就开始阴暗啦，咁然后咧就无端端咧会有啲丧尸走出嚟，咁啊就喺度咬到咧，好似话自己已经受到感染啊，咁啊又一扎咁样，系啦，咁然后咧咁啊开始吓你啦，咁隔篱咧仲要咧本来坐咗个乘客嘅，突然间咧个乘客咧佢戴住口罩咧就大叫，跟住就喺度猛咁望住，然后佢除开口罩。原来佢都系一个受感染嘅丧尸，咁当然都系演员 嚟 噶啦，系啦，咁佢就由车头吓到你车尾咧，咁然后 屎晒列车啊， 真系屎晒列车，唔知佢全程几耐咧，咁跟住出到嚟就叫新闻啊嘛，就影住啲市民咧就话，哎呀好惊啊，即系睇到佢口型，知佢讲好惊啊，咁我觉得几得意喎，本来因为即系你 佢个口型，你睇佢表情啊，系咪啊，大佬，睇佢口型，咁你知识日文啦， 佢擘大口 啊，系啦，我哋咁样，咁你话，我觉得呢个 gimmick 本来几好噶，系咪先？佢用咗一个真实嘅交通工具，咁同埋。因为好多电影而家桥段都有厮杀列车噶嘛，咁佢爱嚟做咧就唔使下下地得主题公园里边嘅鬼屋啊嘛， 咁仲要你系亲历其境咧，一路搭车咧，一路就有只鬼追住你 啦。其实咧，如果系即系咁样推行咧，除咗列车咧，譬如你大厦、大堂都可以噶。 就当然你就要系即系特定一个环境啦。 当然要话俾人哋听啦。 但系你谂下呢个游戏可唔可以呢个主题摆唔摆得喺香港度？ 咁应该摆到嘅， 摆唔到啦， 摆唔到。大家系咪又会惊好敏感咧？ 你 话 你 话 搭列车觉得恐怖喎，系咪先？仲要我惊啊！最难在咩咧？你点谂个剧目？参加嗰啲人啊，如果佢系香港人，佢都觉得都唔够恐怖喎、啊。 现实仲惊咁啊嘛， 都冇嗰啲。 但系如果你要讲到 系，系咪先吓？ 讲到惊咁，我要推介呢一间。 好啊， 大家仲可以可能搭得次飞机，时差嘅关 系。我日本睇 美 国 嚟，系咪？ 嗱、哎， 但 系 呢、這個、美国嗰啲玩呢啲系咪？ 呢、 這个劲！ 我睇完之后咧，我都话呢一间嘅话，你够唔够胆去玩？简单嚟讲，鬼屋嚟嘅啫。不过你玩晒嘅话，要十个钟。 OK， 十个钟。 我仲有冇名出嚟啊 ？OK 喎、 啊， 唔使惊，暂时未有人完成到呢十个钟、啊，因为佢咧真心系 即 系恐怖嘅，去个恐怖嘅地步咧，我睇到一啲嘅片段咧，真心血淋淋嘅，但系当然唔系锯你，你真系流血啦、 啊， 但 系 嗰个视觉嘅效果非常之惊嘅。 有啲咩玩啊？ 有啲咩咧？嗱，我玩之前啊，唔好话有啲咩玩，玩之前要做啲咩先？有你要签一份有40页嘅免责声明。 哦，即系你里面有咩事？ 主要系同你老细讲，听日翻唔到工啫。因为你玩十个钟咧，我谂你都有排噶啦，应该系 啦。但如果佢话佢都讲到有个 selling point， 因为而家都仲未人完成到啊嘛。如果你可以完成到成个旅程嘅话咧， 有奖金、啊、 送间鬼屋俾你。 有奖金啦，梗系阿田呢啲啱啦。嗱，你应该系惊玩呢啲噶嘛， 系 咪？十个钟。俾几多钱？如果你完成到嘅话，你会搏一搏 十万蚊， 一百万你边个？你伤金咩啊？姑 边度伤金啊？ 吓彭牙咯， 五万蚊， 十万蚊美金， 五万蚊， 十万蚊美金冇咁多， 两万 蚊 美 金 啫，咁 OK 喎， 都 十几万 啫喂， 十几万其实都好多，你讲紧 个钟头你赚十几万喎，有几多人？ 但你要赚得到先得噶。嗱，首先咧，佢就话咧，嗱，要有呢个免责声明嘅。其实我觉得呢啲嘅 gimmick 咧已经吸引到人去，因为唔止免责声明40页，佢仲话咧有一样嘢系。你要做一个体能的测试的，拿到医生纸证明你身心健康，终于接受一个背景的调查，买埋医疗保险。 哇，佢做咁多功课。 21岁以上，如果你18岁至20岁的玩家咧，要家长同意，先至咧再要经过埋药物的测试，你先至可以有机会玩。而就算你入到去玩，即系嗰个呢，我觉得呢点好劲。 你觉得好似好惊啦，系咪？ 你要有一个安全的词语，即系你去到某一个位置， 即 系你顶 唔 顺 啦。 系啦，你就要讲 系 啦，风速快活人，风速快活人， 咁啲人就会知道要救你啦。 咁我就要救佢，就唔好俾佢再玩落去。 咁死啦！佢嗰个暗号一定要记住。 我自己 set 一个咯，系啊， 系啦。佢有大会特定噶嘛？ 啊，唔系啊，你 每 个 人自己 set 啦。 你要玩家系自己 set 呢个安全嘅词语，顶唔住要半途放弃嘅话咧，就要讲出呢个安全嘅词语咧，就会俾你可以离场噶。 我脚痛，脚痛，脚痛， 系啊， 咁就知啊，走得噶啦。 玩嗰啲人点知佢呢个人个 咩啊？你每个人都交咗个。噶嘛， 即系你要早啲揾安全词语，就即系你自己 set 咗之后， 你 话定俾 大会听， 系啦，我要 Hallelujah 咁，跟住就停啦。咁 譬如有啲人唯一叫自己老婆个名咧，就要可以放佢出嚟啦。咁知道哇，咁真系好恐怖啊！你而家真系好惊，真系。 而佢个入场 系咩嚟噶？ 鬼屋咯， 我知啊， 系啦， 即系点样性质好紧张 啊？冇啊，其实简单嚟讲咧，因为冇人可以玩得晒啊，成个嗰十个钟嗰啲咩旅程咧，而家都仲未知道晒嘅。但起码我见到嗰啲片段咧，佢里面有一啲嘅就系话有人咧就要用疑似嘅泥浆会揞住你把嘴咧，令到你好似一种被活埋嘅感觉。 哇！ 呢个系其中一样嘢。 哎呀，哇要掂到身体噶？哦，咁啊，好似有啲 十万蚊啊，姑 咩啊？ 十万蚊嘅奖 金 有，咁系咪十万蚊啊？ 另外仲有疑似咧，系会用受到呢个水形嘅折磨，即系用水去折磨你咁样 嘅。 好少少。 亦都有人会锁起你，并用疑似嘅电锯刀片咧逼。近你块面 系 啦，但佢讲到明嘅，所有嘢咧都系逼真嘅啫，唔会真系伤害到你嘅，亦都有用疑似嘅电钻钻入你个嘴入边，剥你嘅牙，跟住会有血，嗱当然都系假嘅血啦，就射翻出嚟咁样，所以佢话咧嗱，我净系呢啲即系系啦，个感觉觉得真系似美国嗰啲恐怖片嗰啲咧，真系又会有人捉咗你啊，禁锢你啊， 系 啊， 全晒噶啦。 嗰啲 friend 咧係齊曬嘅，而入場費都幾搞笑嘅。佢個入場費咧，佢係要你咧，因為咧嗰個原主咧，就係好似一個莊園鬼屋咁樣啊嘛。佢咧就話 咧，要攞一啲嘅狗餅嚟嘅，一啲狗糧，因為佢有五隻狗，哦、即係由你嗰一刻開始咧，已經好似要你代入個角色啊！你要入到呢個莊園嘅話咧，我有五隻狗嘅，你要喂呢五隻狗啊，即係之類嘅嘢。 但係五隻係紙娃娃嚟嘅啫，你可能以為巨犬咧好驚嗰啲咧。 哇！如果係大狗，我真 係 好驚。 其實如果成 知啊嘛，就係、是、 個感覺。如果做到陰森恐怖，係紙娃娃都可以令你驚。 係啊， 其實其中另外一樣嘢，佢當中係會用到。催眠术，嗱佢咁讲啊，我唔知系咪真心嘅催眠啦，佢就话咧佢会用到呢个催眠术啊，就令到你咧放喺个儿，将你好似放咗一个儿童嘅水池度咁嘅啫，得几寸水嘅啫，但佢会话到俾你知，其实入边系有大白鲨噶，有大白鲨，有鲨鱼， 即系等你惊， 真系会令到你好似会相信咗，投入咗，就算你一个咁浅水嘅水池，即系唔会浸死啦，唔会浸亲啦，系咪？几寸啫嘛，因为 但你就代入咗喺你嘅大海里面俾鲨鱼追啦，想象 里面冇错，你做一个画面呈现咗出嚟嘅话咧，咁就会令到你真系 好大 制 作，好大制作可嘅一件事。 所以你谂下，唔系佢即系。如果佢个个都玩到，个个攞走20,000嘅话，佢入场费要收几多钱啦？嗰几块狗粮咧，真系搞唔掂噶。 咁我觉得佢应该唔好俾香港人入去玩。 点解咧？又 我哋受到惊吓，应该系比较容易 过到啊？系嘛？ 过到嘅。诶，点解电话响啊？ 唔知啊，我冇打电话俾你。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汇丰宣布下调最优惠利率12.5点子，由5.125厘减至5厘，听日起生效。汇丰对上一次调整最优惠利率是去年的9月28日，当时是加息12.5点子。另外，汇丰听日起亦都下调港元储蓄存款户口利率12.4点子，由0.125厘减至0.001厘。汇丰香港行政总裁施永恩话：，今次调整利率主要考虑到美国联储局再次减息，以及本地同埋国际市场嘅宏观经济环境，相信此举有助舒缓本地企业经营压力。 本港楼价连跌四个月，九月跌幅较八月进一步扩大。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本港九月私人住宅单位售价指数报380.5，按月跌1.8%，跌幅较八月嘅1.4%扩大。数据按年跌2.3%，但今年头九个月仍然录得5.9%嘅升幅。九月租金按月由升转跌，差估处的数据显示，本港九月私人住宅单位租金指数是报197.9，按月跌1.1%，但八月就升1%，数据按年微升0.3%，今年的头九个月就升2.4%。政府就下个月区议会选举刊宪，公布获有效提名的1090名候选人的姓名，以及经抽签决定的候选人编号。早前当局共接获1104份提名表格。按早前已经生效的修订规例，在区议会选举中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宪报公告由以往披露主要住址改为地址，即是候选人可以选择披露属意的地址，例如是办事处地址、通讯地址、住址或者是邮政信箱号码。根据政府今日的宪报，有民主党和民主动力的部分候选人都是以中环一个办公室做报称的地址，而民建联亦都至少有两名中西区候选人同样是以太平山加一个地铺做报称地址。社交媒体 Twitter 宣布将会在全球禁止付费政治宣传上载平台。行政总裁杰克多西承认，商业网络的宣传力量惊人，将这种力量带进政治非常危险，可以影响选民，但数以百万计的人是生活是会构成影响。 Twitter 的新政策的具体措施即将会公布，预料11月22号实施。初步估计 Twitter 主要针对选举的候选人，但杰克多西认为让一般人上载付费政治议题宣传，但又不给选举候选人这样做，将会构成不公平，因此亦都会禁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阵营指责 Twitter 进一步限制保守派的言论自由，但民主党表示欢迎。外界相信 Twitter 的新措施将会对另一个社交网络 Facebook 构成压力。 Facebook 早前重申不会禁止政客上载付费政治宣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86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40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3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2蚊，升5.8。信宇光学科技127.6，升9.5。新上市的中手游是报2.97。美团点评95.25，升1.25。建设银行6.31，升8仙。中国平安91.5，升1蚊。港交所247蚊，是升6蚊。友邦保险78.4，升1.7。石药集团是报20蚊，升2仙。药明生物系报95.4，升7.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08.72，瑞士法郎0.987，澳元0.692，加元1.315，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45，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2902点，升59点。港金现价报14000蚊，系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7.8美元，卖出1498.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康庄道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出口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消防总部大楼对出。咁另外啦，柯士甸道啦，去翻红隧方向咧，近住七贤道南一段咧都系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提一提你啦，为咗配合万圣节活动啊，由下昼两点钟开始，至到听朝早嘅六点钟，兰桂坊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嘅一段德记立街啦，同埋兰桂坊荣华里同埋和安里咧都有封路措施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顺利村到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 ，Eric 严琼。 唔系吓鬼你噶， 你要唔要冰啊？ 傻噶你，你叫我吸毒，你知唔知啊？吸食冰会令到你精神错乱、焦虑、心脏衰竭，产生幻觉而引致暴力行为噶。 我知我知啊，仲可能会导致中毒性精神病、抽搐、昏迷、脑出血，甚至死亡噶。 咁你仲问我要唔要？ 其实我系问你杯果汁咧，使唔使加冰啊？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癫。 喂喂，记得上埋二台 Facebook 专页啊！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喺派遣救护车嘅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嘅人提供适切专业嘅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喺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仲可以舒缓召唤者同伤病者嘅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离开有什么好怕？ 哇，嗰啲常用工具烂晒，电线又劈晒口，你又唔同主管讲，就咁离开仲唔可怕？ 离开有什么好怕？ 又冇受过训练，又冇合资格证明书，就咁离开工仲唔可怕？ 哇，广东话真系博大精深、啊。 咁你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 Zack 刘子石。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嚟啦！今日嘅寻找快乐的人有啊，最靓靓嘅嘉宾亦都要同佢保祝一声生日快乐啦！上个礼拜咧，安姐生日啦， 生日快乐，安姐， 系啊， 真系好啊！即系得到咧阿祖祖邀请你啊，即刻咧第一时间答应 我。佢零秒佢就话 sure 冇问题，支持你，我几时嚟啊？咁样啊，一齐听下今日寻找快乐的人有袁安安。 丰收快活人，寻找快乐的人。 今集嘅呢位嘉宾咧，喺我心目中咧系 perfect ten 满分嘅，欢迎我今日嘅嘉宾袁安安，安姐你好 ，Hello 啊，早你好， 早晨早晨， 你呢个介绍都几得意，几刺激， 我系见到每一次嘅安姐出亲任何嘅场合，都系完美嘅，佢个样系完美，佢着嘅衫系完美，你永远都系最靓嘅。到我認識咗你之後咧，我發覺原來唔單止外表個靚，安姐喺我心目中係善良到不得了嘅一個人，但同時間 佢非常之有義氣嘅，即係總之你叫佢咧，佢就冇問題，我喺度，我喺度啊，唔使驚，唔使驚。你有好多個唔同嘅身份嘅，你係演員啦，你係媽媽啦，有女婿咧，而家係咪？咁亦都係經理人啊，又多咗個新嘅崗位添。你嚇小龍凌文龍嘅經理人啦，係咪？咁多個崗位， 仲有一樣啊， 仲有咩啊？ 歌手咯 ，yes， 係啊，你舊年係舊年，係咪舊年有多一個 mini concert？ 前一年啊，系啊，女神演唱会， 你系啊，哎呀， 耐唔耐都玩下嘅，唱歌都，我都中意嘅。 我系演员呢个岗位先啦，佢为你带嚟最大嘅快乐系乜嘢咧？ 但系好得意啊，其实我系好迟先发觉自己真系好中意演戏。 即系你出道嗰阵时，只不过系当系一个工作嚟嘅啫。 又唔系，即系我完全当佢一个游戏嚟嘅，真系威衰嘅。系啊，所以即系我初入行，我只系觉得哎呀好得意，我拍戏咁啊咁啊。即係揀中咗我去拍電影，咁就去拍電影啦，咁啊開開心心咪拍啦。係拍到好耐嘅時候，先突然之間有一刻發覺，咦，好似好渣喎！你做戲，好似唔係好得喎。你好似中意呢樣嘢咯喎。如果你真係中意，即係我問自己嗰一刻，我開始中意。係，即係啊，你中意呢樣嘢，你真係當佢係你嘅職業咧？你唔係咁樣嘅態度噶 啦 噃， 即係要學多啲啦，進步 啦。你要自己進步，要自己去 improve 自己啊，各樣嘢俾心機。咁係嗰陣時先開始，即係真真正正係比較用下心去鑽研少少啦。 咁中間過你又有休息過一排，即係照顧屋企啦。跟住咧又再翻出嚟繼續演戲，嗰個心態會唔會有唔同咧？咁 其實我停咗嗰十年咧，係最主要係基本上我冇諗住點做噶啦，因為都係諗住相夫教子咁樣。 家庭啦，為先。係 啦，家庭，因為我一個家庭觀念好重嘅人嚟嘅，唔好睇我外表啊，好似好貴咁樣，我內心係非常之傳統嘅。 係。 咁係啦，咁到後來再翻出嚟咁工作啦，咁停咗一段時間都有啲惶恐噶，因為始終係 停咗有十年到啊， 十年啦，十年啦。 會唔會行翻出嚟，即係個感覺個壓力會好大咧？ 我个人又喺度好，即系我样嘢好乐观嘅，咁我又觉得一样嘢即系船到桥头自然直嗰种人咧，天跌落嚟当被冚嗰种咧，咁所以我又 OK 嘅，即系我会俾心机，但系我又唔会俾自己话太大嘅压力咯，即系我觉得。well， 即係 let the flows go 咁樣，係咯，即係都係咁樣嘅一種態度啦。 唔諗嗰啲別人嘅評論啊，嗰樣嘢㗎啦。 咁冇啊，嗰一刻咁你需要工作啊嘛，咁你都唔會去理咁多嘢㗎啦，係啊，開心心去做好佢咯， 做好佢 啦，其他都唔係我可以控制㗎啦嘛，一向都係咁啊。其實 幾時開始對於演戲變成咗一個覺得係哇好好有趣喎、啊？我想啊點樣去學再去做好啲啊咁樣啊？ 嗱，反為如果你話我真正正係用，即係我不如我用愛上嗰樣嘢去 講， 去講呢樣嘢，就係其實真係係舞台劇咯。 即係應該 係做完遍地方飛，就係同你合作嗰套嚟，係啦。咁當你去到一個咁，其實我接嘅時候，我真係係 challenge 我自己嘅，因為我知道舞台劇係非常之難，亦都唔係自己做開嘅嘢。咁但係我又覺得做演員，如果未做過舞台劇咧，你唔係一個 complete 嘅演員。對於我嚟講，我自己大家講，咁所以我就係接受呢一個挑戰。 其實除此之外，你跟住咧都做咗唔同舞台劇嘅演出啦，攞埋最佳女主角啦，係咪？ 好開心！ 每一次都會同幾多我會話後輩嘅朋友合作啦。其實你見到。佢哋嗰陣時，因為我喺外面去睇咧，個難度係冇噶，打成一片噶。 我真係冇噶。係 咯，個竅門喺邊咧？ 我諗係因為我同我啲女咧，即係慣咗係好似朋友咁嘅相處啊，所以即係我慣咗係我唔會 friend 仔嘅係。 係啦係啦，我永遠都好似我好似佢哋嗰個年齡咁樣嘅。 係， 我唔會覺得自己係一個咩長輩啊咩成咁，所以可能因為你自己俾出嚟嗰個 energy 係咁樣咧。你大家就好易溝通啊嘛，係咪？好似你開心嘅 energy 都係，即係好容易見到你，你成日都笑。我成日都話，因為你個嘴成日向上咧，人哋見到你咧， 會感染到人哋 嘅。起碼你俾人嘅感覺唔係，咦？哇！佢好古素喎，唔係你其實係唔係笑咧？但係呢個嘴微微地咧，你俾人嘅感覺都係易相處啲，開心啲嘅，係咪？ 即係第一步就容易行到啦，咁 冇錯啦，就唯一唔好就係會多啲皺紋咯，成日笑。 係咪啫？係咪最緊要入邊開心啊嘛？ 冇錯， 有少少皺。文都咁靓，有乜所谓啫？ 你俾我拣，我情愿要皱纹，我都要笑咯。 一如咁话，我听你咁讲啊，我估我咁笑法嘅话，我都唔会笑嘅，你信我？ 挥挥手，为我的自由，今天与你分手，不必要眼中有泪流，人总有分别时候，遥遥长路我不会回。 青春在我双手里头，何必理得失与否。我想好似海鸥飞飞万里，遨游在天上远飞，我 首先咧，有講到你同兩個女女嘅相處，我有見到少少嘅，我見到你哋真係好似朋友咁樣嘅相處嘅、有冇啲嘢可以教到我哋啊？即係點樣同女女而家多埋女婿啦，係咪？ 係， 即係難唔難嘅咧？其實呢一個溝通相處， 我真係唔難嘅喎。我諗從我即係細細過去同佢哋相處，真係好細，我講緊幾歲嘅時候咧、 啊， 我都已經當然啦，我有我媽媽嘅角色啦，有啲嘢我要教佢，呢樣嘢唔可以咁樣做啊，成成成。但我都唔係嗰啲好惡鬼死嗰啲， 一定要咁樣，唔係唔聽 係 嘛？ 即係我都係會循循善誘，然後解釋，即係我會好俾心機去耐性咁去解釋佢聽。係 instead of 你唔可以咁，總言之唔得。 我覺得你最犀利嘅地方係，你而家講緊一啲好唔容易做得到嘅嘢㗎，但你講得好輕鬆嘅，因為你已經懂得點樣去做嘅話咧，嗰件事唔係一個負擔。有好多人會覺得咧，點樣同女婿相處啊，甚至點樣同自己啲仔女相處都會好吃力㗎嘛。但你冇呢個壓力。 我覺得係你要話俾自己聽，樣嘢要 relax 啲咯，因為有啲嘢始終即係乜嘢關係都係嚇、越拉得緊咧，其實越唔好嘅。 拉住咗啦，扯到 咁你同啲仔女。都是你越紧，有时唔你个出发点系好啊。譬如天气凉啦，你见要着住背心咁，你明知出边都翻风啦，咁你做妈妈，你梗系话喂，带多件衫啦咁。讲两次唔听你就唔好再讲啦。 系， 即系你 即系要识收。 系啊， 呢个系第一个嘅感觉。 冇错，你知有好多咧就会话，仲要攞埋件衫怼落去咧，你明唔明啊？ 唔系唔着啊嘛。 咁喺佢嘅角度，佢觉得我真系唔冻啊嘛。咁即系嗱，到佢冷亲，佢下次佢咪知咯。你明唔明啊？ 即系要俾佢经历呢个另外一样嘢。 冇错啦。咁你 push 佢嘅时候，你咪会即系大家关系咪唔好咯 ？push 到关系都改变咗。 系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小例子啦。但系其实呢个系一个 sample 咯。有时有啲嘢 relax 先，唔好太紧张。 系。 即係尤其是當佢大個嘅時候，佢要經歷嘅，係啦，佢唔聽咁嘅經歷，佢下次咪知咯。 安姐咧係多咗個身份嘅，你而家咧係位經理人，係啊，凌文龍小龍嘅經理人，其實難唔難嘅咧？ 其實係有難度嘅，我發覺好多嘢都難唔到我，呢樣嘢有少少難到我，因為始終經理人係有啲唔同嘅，因為譬如我自己嘅 job， 我去傾嘢，咁我好知道我自己要咩嘢啊，剩啊各樣嘢啊咁。咁同佢傾嘅時候，我有好多嘢我要顧及佢嘅嘢啦。咁同埋最主要就係你嘅身份唔同咗啊。 係， 即係 平時係被照顧噶嘛。 冇錯啦， 演員又好，歌手又好，都係被照顧嘅。 係被照顧嘅一個嘛。而家你調轉，你要照顧人喎。咁譬如最得意就係有啲情況，譬如記招啊，咁或者有啲咩，咁我又 平時 係 影你噶嘛。而家你要搞掂啦，影我個仔，影我契仔啊 咁 樣。 即係佢又唔熟悉啦，咁有時候驚佢唔係好知應對啊，成咁我都會有時我會睇下佢嘅，咁但係就好奇怪咯，咁你喺側邊咁樣睇住佢，咁反話唔好影我，唔好影我， 應該睇下佢啊，小龍啊， 係啦咁樣咯，即係有啲有少少呢啲咁樣嘅，唔係太習慣，咁但係而家慢慢都好啲啦。 這十年來做過的事，能令你無悔驕傲嗎？那時候你所相信的事，沒有被動搖吧？對象和緣分已出現，成就也還算不賴嗎？旅途上你增添了經歷，又有樣靈覺消失嗎？軟弱嗎？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当初坚持还在吗？刀锋不会磨钝了吧？老练吗？你情愿变得聪明而不冲动吗？但变成步步停下三思，会累吗？ 早 做人一定会有喜有乐啦、 嗯， 应该都会试过有啲唔开心嘅阶段。 哇，梗系有啦，好多添噶。 例如咧咁， 即系生活又有，婚姻又有，嗯、都梗会有喜有乐噶嘛。 咁、 你睇我历史都知啦，系嘛？咁 即系又唔系叫瞒人定点 啦？系一摊开就知噶啦，冇有瞒咁多高高低低，梗系有啦。 嗯 咁但係點樣去度過一啲即係唔開心或者一啲低潮嘅時候呢其實你係要經歷嘅，你要經過嘅、嗯，但係你一定要話俾自己聽，你係要起翻身，你係要點樣去諗一啲正能量去話翻自己， 嗰陣時 俾自己聽。 你點樣話俾自己知咧？即系我估好多人都会知道嘅，即系香港人一定会、有跌低嗰一刻噶啦。跌低嗰一下嘅时候，我都想我起翻身啦，但系点样叫自己有正能量呢 唔系，因为你嗰一刻你一定要经历嘅，你会喊、嗯，你会唔开心，你会好沮丧，即系你俾自己，你唔可以唔俾又。你如果抑压咧，咁有问题嘅，你 会 有病噶咯。系 啦， 就唔好抑压，你由得佢放出嚟。咁、嗯、但系放到咁上下，你都要你话俾自己听啦。譬如我俾一个礼拜，你撇啦， 系啦，癫啦， 你中意饮酒又好，你中意喺屋企系咁瞓唔起身，搽洗面好咩都好， 凉都唔冲都唔理你。 系啦，总言之你自己话俾声，我要。咁、嗯、你咪度过咗呢段时间之后，你就话俾自己听，你要起身啦。咁、嗯、你要俾自己正能量，你要俾自己要好翻，因为生命系继续延续落去嘅。 系、 如果你继续咁落去，你系咪要咁咧？你系咪 the rest of your life 都系咁样唔开心咧？咁好冇意思嘅、哦，咁好浪费嘅、哦。 系 咁，同埋我会 meditation， 我会系啦， 打坐 啦。咁其实系会俾自己嗰个脑去 detox 嘅，等个人静落嚟。乜嘢都唔好諗，等佢清空一下自己一啲垃圾，一啲唔好嘅嘢，咁我覺得係有幫助嘅。 最長，如果你話啊跌低過，行翻起身都要時間噶。最長嗰次對於你嚟講，你用咗幾多時間？ 兩三個月啦， 嗯， 兩三個月啦。 但就提醒自己 ，OK， 時間過咗啦，撇又撇過啦，唔開心都唔開心完 啦 ，Life must go on， 繼續向前行啦。 係啦，咁就俾心機繼續生活咯，好好地生活添，重要。但有啲人好得意喎，我認識有啲人咧，佢享受呢種痛苦喎。其實 沉溺喺當中添， 冇錯啦，係嘅，有呢 種人。我都經歷過啦，廿幾歲嗰陣時啊，明明分手啫嘛，唉，其實拍咗拖兩個月啫嘛， 根本你就唔係 唔 捨得 咁樣，係咪先？我享受。嗰、那個沉溺啊， 係啊，咁但係即係可以，你都可以享受，享受下就算啦。 享受過，我唔會，我翻唔到轉頭噶啦。 唔好享受得太耐， 收歸國有噶啦，而家 係啦，唔好享受得太耐，即係咁樣樣咯。同埋因為呢樣嘢好似講係咪好草易咧？其實我亦都知道唔係太易。呢個係一個你要不斷去練習嘅。 嗯， 其實你要用個腦去練習，話俾你聽，我要正能量，我要開心。第一係健康先， 係 冇健康你冇乜都冇、 嗯， 第一健康，第二就是要生活得开心， 系， 即系 life is short 我成日都话、 嗯， 所以要活在当下。我啲 Facebook 咧嗰句嘢都系活在 当下。你 WhatsApp 嗰句啊嘛， 系啊， 我 都系写活在当下，系真系嘅。同埋我有一次睇一套戏咧，佢都讲，即系有一句说话写得好好嘅，就系、是、话你有冇好好咁生活过？ 嗯， 我成日同人讲呢句说话嘅，好似好短啊，但 系 你真系 dip 落去， 慢慢你瞓觉夜晚嘅时候，你喺度谂呢句说话，你有冇好好咁生活过？点为之生活呢咁你自己谂下。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怨，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 但我就头先同阿安姐，我哋喺咪后面倾偈嘅时候咧，佢都同我讲。而家有時間嘅話咧，都會想去多啲旅行。 嗯、 即係呢、這個去旅行係咪你enjoy 你嘅人生、享受你嘅人生嘅一個方法嚟嘅咧？ 我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添啦。 旅行 係啊，係旅行。我自己好中意遊歷嘅， 係 因為我中意見多啲世界嘅。 嗯， 去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風土人情啊，我又為食啦，周圍食唔同嘅嘢啦， 買嘢多唔多㗎？ 啊，唔多噶喎， 系咪啊？ 系啊，我唔系，尤其是而家越嚟越少买嘢添。 咁你要教我两招，我哋节目嘅所有听众都会知道。阿祖，你可唔可以唔好再买嘢？我控制唔到咁啊，好似 我冇啊，我断舍离啊，而家真系。我有一次咧，我谂我应该系大半年前啦，我终于的起心肝咧，将我所有嘅嘢拎晒出嚟。跟住我係真係咧望住，即係你知我哋有時買之前買落啲衫咧，而家其實你買唔翻嘅。但係咧有啲你知道你唔會再著嘅。 但係會唔捨得抌啊？係 啦，冇錯啦，尤其是以前嗰啲手工咧係好靚嘅，你係真係買唔到嘅。 真 係 你見到我個拳頭揸住咗而家。係 啦，我真係望住佢望咗好耐，擺低即係擺咗去唔要嗰度啦即係送俾人嗰度啦。我再拎翻出嚟再望，你係咪真係唔要？即系你要咁咯，咁又你真系要话俾听，你系咪真系会唔着，定系你真系会唔着，定系你只系留恋，你唔舍得，唔舍得你就要舍得， 好难啊， 系难噶， 我全部都唔舍得我啲鞋啊，明明烂噶啦，但系我都会觉得你抌咗就冇噶啦嘛，呢件衫可能对于我嚟讲有意义噶，嗱，你即系一样唔会再着噶啦，知道？ 冇意义嘅，冇意义嘅，话俾你听，真系冇意义嘅。 不如你下次嚟帮我抌啲啊！ 好啊好啊，我帮你做嗰个咧，嗰个节目嗰个咧，帮 你执嘢断舍离嗰个啊！ 咁你然后你谂一个 positive 嘅，就系你唔要咧，你送俾人，有好多人真系受惠到噶嘛？你啲啊，你唔要，因为你可能你厌咗，你唔着或者身形变咗 ，whatever 咩原因都好啦，但系你送咗俾人，总有人系适合，总有人系比更加珍惜多过你咯。咁你谂呢样嘢，你就舍啦。 多谢你今日接受我嘅访问，我唔知讲咩好，我好感动，我毛管到佢起鸡皮啊！真系噶，多谢安姐， 开心啦，最紧要， 一定要开心。Thank you，Thank you。 天真得只有你，令神仙与归天要怪谁？以为留在原地不够遨游，就让他沙滩里戏水。那次得你冒险半夜上山，争拗中队友不想撑下去。那时其实尝尽真正自由，但又感到没趣。不要紧，山野都有雾灯，顽童亦学乖，不敢太勇敢。世上有多少个缤纷乐园，任你行。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从何时惋惜蝴蝶困于那桃源？飞多远有谁会对他操心？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顽童大了没那么笨，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雨伞外独行？这么多好去处，漫游到独家村去探谁？既然沿着寻梦之旅出发，就站出点吸引赞许。逛够几个睡房到达教堂，仿似一路飞奔七八十岁。既然沿着情路走到这里，尽量不要后退。亲爱的，闯遍所有路灯，还是令大家开心要紧。抱住两厅双套，天空海阔任你行。 多谢晒安安姐， 即系好多谢啊！即系我觉得同佢倾偈好舒服嘅一个原因咧，系首先佢个样，佢真心贵气底，但系佢个人同时好有义气。其实呢两样佢真心并存嘅。 唔系我同阿田加埋咯， 哇系啦，但佢一个人就拥有，但佢仲系美丽嘅外貌。咁我觉得咧，即系嗰日同佢倾偈，我自己带咗好多钱落袋。相信安姐咧都好想将呢个分享咧同我哋风骚嘅听众一齐分享。几时最紧要系要开心啊！ 成座木制的首里城，正殿、南殿和北殿几乎全部焚毁。首里城目前正是举行首里城祭，未知起火的时候相关人员是不是在场，起火原因仍然在调查。 那霸市消防部门话，当地凌晨两点几接报，首里城嘅正殿附近起火，消防派出多架消防车扑救，但成座首里城已经陷入火海，部分主要结构喺焚烧期间倒冧，到天光之后仍然未救熄。首里城喺大约500年前嘅琉球王朝建造，1933年被列为日本国宝，但喺二战期间被焚毁。1992年展开主体建筑复原工作。2000年，首里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喺正午12点，热带风暴麦德姆集结喺永新之东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58点，升290点，总成交金额4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3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1蚊，升4.8；信宇光学科技127.5，升9.4。新上市嘅中手游系报2.96。美团点评94.95，升9.5；建设银行6.3，升7仙；中国平安91.35，升8.5；港交所245.6，升4.6；盈富基金27.15，升3.3；友邦保险78.4，升1.7；石药集团系报20蚊，升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6，英镑10.135，瑞士法郎7.943，澳元5.427，加元5.96，新西兰元5.038，欧元8.7539。每百日元对港元7.2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84。日经平均指数报22,919点，升75点。港金现价报14,00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17美元，卖出1,49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讲有关港铁方面的消息啦。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在夜晚11点结束，而由下午2点开始，太子站就会临时关闭。由下午2点开始，太子站临时关闭。由夜晚9点开始，中环站亦都会临时关闭。机场快线方面，在夜晚9点起至到尾班车，只会提供九龙站至机场站来回服务，不停香港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时间在夜晚8点会暂停，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正常，截止时间为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大埔道去返旺角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嘅。喺新界啦，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来回方向挤塞，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来回方向挤塞。咁去九龙方向车龙好长，排到西贡消防局，反方向入返西贡啦，龙尾排到去窝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成年人每星期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天怡，我想成为城市规划的一员，照亮这个城市。 波盛，要照亮这个城市最需要的不是你，而是各种各样的户外和公共照明系统。 即是什么、 即是你出街见到的街灯、广告招牌灯，又或者去剧院的紧急指示灯。一个城市需要很多不同的照明系统的。 咁睇嚟，10月29至11月1号嘅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我呢个未来城市规划师都要去参考下啦。 想知道更多 TDC 最新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 TDC Hotline。 清晨嘅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嘅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嘅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我讲去整定是要做我的仔的，我真的对他视如己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冲紧凉，都几可爱。咁、直至再见佢嘅第二次咧，佢嗌我一声妈妈嗰下咧、我突然间嗰啲血真系喺脚板冲上路。咁嗰下我就觉得我要抱佢翻屋企。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早上11点。 嗨，大家好，我系张慧仪，安哥同学会。 风骚快活人，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唔系吓鬼你噶， 阿典啊，你要唔要可？ 可卡因，阿典啊，你千祈唔好制啊！吸食可卡因咧，会令你呼吸道受损、躁狂、妄想、被迫害，影响记忆力噶。 点止啊？可卡因啊，仲会令到你产生幻觉啦、精神错乱、患上心脏病同鼻腔受损噶。 吓、咁知你仲叫我吸毒？ 唔系啊，我问你要唔要可粉咋？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见。 喂喂，记得上埋二台 Facebook 专页啊！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天气的情况是好像没什么变。 是啊，25度气温，相对湿度 61%。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现在收听的是豪娱乐。豪娱乐。肥肥白白啊。 搞不清楚。 咩肥肥白白呢？冇，最近你知啦，台湾嗰边嘅总统选举就真係吓预煎就再远，开始有啲唔同嘅候选人嘅攻势呢就互相就出招。但係估唔到佢哋而家发动嘅攻势，就算你係一个完全唔了解台湾政治嘅人啊，你都可以参与讨论，因为佢讲緊嘅係新型嘅问题啊。话说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造势大会到突然间发难，他就攻击民进党的很多的市长、原市长，就说了，你看你看，民进党他们全部都是白白胖胖的，白白胖胖，我们国民党的都是黑黑瘦瘦的，黑黑瘦瘦。然后他就说了，大家应该懂得选，因为他说民进党那些全部都是白白胖胖，完全都是肚满肠肥的，国民党那些全部黑黑瘦瘦，所以他说选民你应该要懂得选啊。蛤？选什么？选美大会吗？原来他是想告诉你，如果你见到那些候选人或者那些政治人物白白胖胖，吃到肥肥白白的，他是想暗示说他们没有做事，没有为民生着想，而如果那些人黑黑瘦瘦的，他就是勤力做人啊。那如果放在我们直播室里面，你说哪一个是不做事呢？ 边一个就系勤勤力力咧？边一个系白白胖胖咧？边一个系黑黑瘦瘦咧？哎呀，估唔到啊！咁样躺着也中枪啊！当然啦，被攻击嘅民进党包括蔡英文在内，都梗系真系俾你激到有时好气，有时好笑啦。咁因为蔡英文就俾佢话佢系白白胖胖，佢咪出嚟同你讲咯。但我哋嗰啲县市长咧排名第一，即系喺嗰啲民调啊成绩里边，你黑黑瘦瘦如何？因为排第尾。咁当然咧，更加多人就系将好多国民党嘅唔同政治人物。都是白白半半的。是啊，真的有很多都是肥嘟嘟的，咁啊就拿晒出嚟，然后就话吓，唔通佢哋嗰啲全部都变咗系民进党嘅。嗱，关于台湾嘅政治生态呢，可能就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但係佢带出嚟嘅反思位就好多㗎，就係、是、啊，其实你係会用乜嘢嘅标准去选择一个所谓嘅政治人物，佢做得好定係做得差呢？喂，你知啦，我哋嚟紧都有区议会选举，我唔知道有几多人会用到韩国瑜呢一个标准，不如睇身形咯。你估跑马咩？喂，但系咧，你可能觉得用身形嚟论断一个人系好肤浅，但系你谂翻我哋中国自古以嚟流传落嚟好多评断一个人物佢嘅功绩，其实都系同佢嘅身形。是离不开关系的。譬如当我们见到他很肥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肚满肠肥。知不知道为什么你如果看那些剧集呢，如果你要表达他是一个贪官污吏，或者他是一个即是庸官呢，你永远都是做到一个呢就是肥嘟嘟这样的。即是还是好像以前呢，因为就好像黄天林天林叔呢那种的造型呢这样行出来的。你就会觉得啊，是啊是啊，这个呢一定是代表在剧情里面呢他是奸的。于是乎我们就会发觉是的，肚满肠肥就真的我们一向都是对贪官的标准来的。而所有清官呢全部都是好像豪仔这一 type 这样的，就是够瘦咯，还有够削咯，够残咯。是的，其实你们不停在嘲笑我的身体虚弱呢，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的即官场思维里面呢，这些才是勤政爱民勤劳即奋进的这些叫做好官员。因为通常好官员最后都不得善终的，呕返几两血出来的，如果不是怎么显得他忧国忧民呢？是比较面土化的，你不讲就真的不发觉我们的传统都几以貌取人的。譬如我们讲到京剧呢，你知道很多这些这样的即是传统的剧目呢，他是怎样在个衣饰打扮上面可以马上给你辨认到一个人是忠定是奸呢？不是用颜色咯。譬如刚才我们讲的白白半半又真是的。在传统京剧里面呢，如果他是一个正派的人物呢，他的面是不会油白色的。油亲白色的就代表奸诈多疑，要就太监，要就譬如说传统上面最出位的一个就是曹操，他是白面的。咁如果红面就代表咩呢？譬如关公，红面关公佢代表忠义嘅。黑色又代表咩呢？代表威武有力，譬如我哋认识嘅张飞啦，係咪？蓝色就代表佢个人比较刚直。嗱，呢啲面谱化嘅艺术设计呢，其实都係为咗方便你辨认一个人究竟係忠係奸，但係何尝唔係以貌取人呢？所以历史上原来有一个人物咧好有趣嘅，嗰、那个就系曹操啦。佢嘅面谱咧，原来喺一段时间以嚟咧都系白色嘅，因为咧就系话，佢咧就成个人咧就已经遮盖咗原来嘅面目，因为佢奸诈，所以就由到佢块面白色。但系原来咧喺即系叫做新中国当政嘅年代咧，佢个面谱系好得意嘅，佢个面谱系中原一点红嘅，成块面白雪雪。但是他的额头那里有一个红点点了上去的。为什么呢？又说白色代表奸诈，红色代表忠义。喂，那大佬他忠定奸的？根据这个典故呢，他是毛泽东亲自为他加的一点红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他说历史上面大家对他太多冤枉了， 认为佢系一个奸雄，但系毛泽东就好欣赏佢嘅雄才大略，特别系觉得佢喺统一中国呢件事上面做出咗伟大嘅贡献，再加埋各种唔同嘅原因，佢就话我要为佢翻案。咁但系点翻案呢？於是乎佢就喺佢白面嘅基础上面加个红点一个额头度啦，所以你就会见到佢又奸又忠，忠奸道。但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启示嚟嘅，因为点解呢？而家俾人哋话奸嗰啲，其实可能过一排政治方向一吹就会变咗忠噶啦嘛。但今日你系忠嘅咧，可能好快佢又会话你系奸嘅。政治嘅嘢都系咁噶啦，面谱嘅嘢白色可以加点红上去，又变咗另外一种颜色。所以蓝啊、黄啊、黑啊、白啊，傻仔嚟嘅。听日可能一转风，呼，颜色唔同晒啦。咁究竟最后应该用咩嚟判断一个政治人物呢？台湾嗰度抛出咗白白半半，就爱嚟成为佢嘅标准。如果你喺香港嘅话，你会用乜嘢嘅标准去衡量呢？系咪真系睇下佢有几瘦啊？睇佢咩年纪？睇佢有几高？唔系，其实应该衡量嘅就系、是、真系好啊！你仲有得拣，仲未俾人 DQ， 你应该还得神落啦。 台通识六十秒， 好多人可能冇意识到储存喺便携式装置内嘅个人资料有几多。如果你冇喺弃置、出售或者转送俾第三者前采取适当嘅保护措施，你就可能将自己嘅个人资料都送埋俾其他人。所以，当便携式装置内嘅资料唔需要再用嘅时候，就应该立即将资料删除。而喺将装置弃置或者转送其他人之前，就记得要删除装置内嘅所有资料。有啲装置嘅生产商会提供删除装置内所有资料嘅步骤，你应该依从呢啲步骤去移除或删除装置内记忆卡嘅资料。你亦都可以使用专业嘅软件彻底清除装置内嘅资料，以防止资料会被复原。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啱啱听过嗰只歌系范晓萱嘅《失败的 man》啊，系佢系食字嘅，即系 Spiderman 咁解啊。 咁啊，呢首歌其实计一计咧，都真系好耐历史啊，真系。 佢仲系小可爱嗰个样嚟嘅，少少好似系。 唔系啊，都过后期。 后期啲啦， 但系而家佢另外一个型格， 系咯，又型到 不得了。 O、okay、K， 好啦，嗱，大家去旅行嘅时候咧， 系 有冇 你连续三日你都讲旅行嘅议题，你咪睇咗一单新闻分三日讲，我想问下， 原来系咁样咩？都好啊，等延续我后假期心情。 系啊系啊，咁啊即系去旅行开心噶嘛，系咪？ 啱啱啱， 轻松啲啦，系咪？去旅行咁啊，大家都会行会去景点， 系 去好地方，捐东捐南咩都会去嘅。有冇试过去到当地一啲地方咧，跟住去完之后，或者掂完或者影完相咩都好啦，做咗啲嘢嘅时候咧，有啲人。你做咩咁样做啊？即系会觉得点解你会咁样做噶？ 边个讲边个系见鬼啊？ 唔系见鬼， 即系你做咗样嘢，嗰啲店员就觉得你做咗啲好匪夷所思嘅嘢， 或者系嗰啲 唔好喊啦，即刻喊做咩？你真系 即系你即系其他经过嘅人嗰种意思系咪？ 点解你会咁做噶？ 即系啲游客犯咗啲禁忌， 系啦， 我估都会系，即系成日都会话啦，每个国家啊、城市啊，都有佢哋自己嘅规矩嘅。 系啊， 你唔可能咁做噶，可能喺我哋香港人嚟讲咧就冇问题啊。去到某啲嘅地方就真系各处乡村各处例啊嘛。 啱啊， 都 有冇试过啲咁嘅情况？会话会唔得咁样噶？咁样系啦，咁都得嘅咩？ 我估嗱，去到你话头先话去到啲名胜嗰度啊嘛， 即系可能唔掂得嗰个雕塑嗰啲咯。 即系譬如我哋有阵时好中意去到啲，去到欧洲，你会睇下啲教堂嘅；东南亚，你可能会睇下啲庙宇嘅，因为你觉得譬如日本一定会睇下啲庙啦。但系佢哋有唔同噶嘛，譬如去到欧洲有啲嘅地方咧，你系唔可以个膊头，即系你唔可以着背心。 如果你着背心你入教堂嘅话咧，你一定要披一披住佢，或者你要心遮住咁样嘅，即系会唔会系，或者佢有啲圣像你会掂啊嗰啲影相啊嘛？ 但系呢啲有规矩，人哋喺入闸之前就已经即系入去嘅时候都已经有 啱嘅， 都会制止住你先啦，系啦，我唔会俾你入去噶嘛。咁但系有啲地方咧系， 佢多少提示先得，可唔可以啊？因为范围太大咧，因为 OK。 俾个地方我哋一系就 台湾，台湾系一个外国人，咁咧踩单车，应该系单车游嗰啲咁样嘅。 OK， 咁咧佢就结伴同行，有两架咁样，咁咧跟住咧就嗰啲叫做好大嘅嗰个叫做咩啊？飞碟即嘅坟墓 咩 墓地啊？即系佢经过啲飞 碟咯。 即系飞碟型嗰啲墓地啊，即系我哋咪好啲 哦，即系一个大嘅土坟嗰啲咁样，一个山丘嗰只， 即系咧好似有个少少嘅斜慢慢斜落嚟咁样，有个围栏咁样嘅，好 大座嘅 飞碟真系啊！ 呢个应该系你自己嘅形容嚟噶， 我谂都系咪？小山丘 冇听过人咁叫佢做飞碟， 飞碟型嘅 唔紧要啦 ，OK 啦，系啦。 咁你觉得可以有啲咩事情发生？ 佢企咗上去咯，佢坐咗上去， 佢 唔知原来 系 墓地咯。 带单车上咗去啊？话 系咯，应该系咁。 我觉得呢个系有机会， 你做咩又喊啊？ 外国人认知，以为嗰个只不过 话你 喺嗰个石上面，佢哋挑咗啲字啊，几特别，可能真系唔知噶嘛。 喺个山坟上面咧，直情玩过山车、越野车咁样。 不过 讲 真， 又唔通高山真系。 外国都有坟墓噶啦，即系墓。 不过好少呢种造型嘅，因为佢嗰个系成个包嗰只嚟噶。 系啊， 山丘。 知你讲呢一个，但系嗰个问题系，佢哋都有墓地。佢同埋我哋好多嘅墓地係有相㗎嘛，有相就即係冇理由，大概你都估計到係乜嘢啦，係咪？ 台灣嗰度可能冇嘅， 可能有啲淨係字嘅啫。可能 佢哋嗰啲都淨係字㗎， 可能 佢哋冇相㗎。 咁佢做咗啲咩嚟咧？ 因為由於咧太架勢啦，嗰個墓地咧 太大啦，造型佔地好廣啊。 系， 佢应该真系当咗嗰块滑板咧，嗰个翘翘板啊，即系佢玩嗰啲 X game 咁样咧，将个单车， 佢就冇形容 掉转飞出嚟， 冇形容到佢话有喺度玩单车斜落嚟嘅，因为即系佢真系嗰个墓地太大，咁由于咧个墓地大家都知道咧，咁啊中间有块牌啦，好多时都会有嘢包住咧，即系个造型会话包住，跟住地下就有一块平嘅咁样嘅座台咁样啦， 系啊。 但系咧，咁前面有个插香嘅阿 妹， 呢位仁兄，佢当咗系一张龙椅咁样坐咗喺嗰个墓地嗰度，仲要擘大只脚去望上。 哇！真系好不敬啊！即系for中国人去见到呢一个嘅时候咧， 系 啊，其实简单嚟讲咧， 同个单车无关， 因为其实 咧，行过路过， 阿田形容咧系嗰个飞碟嘅形状，其实有少少似一个靠山咁样噶嘛，佢就好似后面有个大嘅靠山啦，但系就真系坐咗喺 先人嗰个 墓 碑 嘅。前面嗰个位置就直接坐咗喺度， 佢当咗个墓碑就 系 个靠背，左右两个嗰啲，即系无论喺扶手，佢坐上去咯。 佢哋觉得咦，好架势，好似皇帝，即系皇帝都系咁样嘅坐姿咁样咧。佢就咁摆出个姿势，仲要将两个单车拍咗喺前面嗰个，因为佢有栏咁样嘅就影咗张好远。 我错晒啦，错晒咯。 啲人话点解你咁都得噶？你唔知道嗰啲系坟场，即系坟。坟墓啊！ 有冇问翻佢啊？即系佢系究竟知当我玩下啫，系咯，好难完全唔知喎。有冇问到啊？ 佢 post 咗喺张相度，或者喺佢哋自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 现场已经捉唔到， 系捉唔到嘅，捉唔到嘅。啲人就话吓你咁都得，咁跟住有啲人话不知者不罪啫。咁但系真系佢错咗喺人。 但佢摆咗社交平台啊嘛，有人话佢唔啱，佢自己有冇回应翻啊？ 啊，佢呢度又 冇 讲， 走咗啦，人走都查啦， 系啊，咁佢即系呢个动作系。俾啲其他人覺得嚇，匪夷所思，點解你會唔知道呢啲係一個墳地就即係墳墓咧？仲會咁樣坐喺度？ 我冇得幫佢，即係冇得用國籍咧去幫佢講句好説話，因為真心我諗。边个系一块墓地呢某层面上面咧，都系一个国际语言嚟噶，即系除非可能你去到我唔知啊非洲啊，佢哋系完全唔一样嘅，咁就可能系另外即系外国都有个墓碑喺度噶，嗰个都有个墓碑啫。 佢可能佢谂过度过啦。 咩啊？ 即系佢觉得咧，你系过唔到关人捉我嘅。只鬼系啦，即系我得罪咗你，最多都系惊报应啫。 但我搭咗轮船搭飞机走啦。 你 过唔关 啊？其实啲人咧都系 search 咗好耐先至揾得到系呢一个外国人咋、啊？ 你谂下，你祖先咧下边咧可能都发晒火噶、嗯。喂，同我揾翻个洋鬼子翻嚟。哎呀，阿爷啊，真系唔知佢系边个啊？红须绿眼咁个个一样嘅，咁东南西北边个国家啊？ 同埋咧， 衰就衰喺呢个位嚟噶。 另外一个咧就系外国人啊，成日以为万圣节咧就好似今日咁样，咦呀吓扮吓吓啫嘛。佢唔知道我哋中国人有鬼节啊，其实好靓噶，话俾你知，真系担你。 系喎，而家就考驗緊啦。究竟我哋只鬼 有 有越唔越到羊去挑戰佢嘅咧？ 究竟下面有冇 passport 嘅咧？ 做咩闖我個飯㗎？係 啦，你諗下佢拍咁多鬼嗰啲電影咧，全部都係自己國籍嘅鬼啊，蝦翻自己國家嘅人㗎嘛？有冇一隻 crossover 嘅可以係即係中國嘅殭屍鬼？走到佢古堡嗰度同佢大挑戰， 就拉佢啦嚇。係 啦， 又似你啊！ 而佢又吸血殭屍德古拉咧，亦都可以走埋嚟嗰度咧，就對我哋清朝嗰啲皇帝進行襲擊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汇丰宣布下调最优惠利率12.5点子，由5.125厘减至5厘，听日起生效。汇丰对上一次调整最优惠利率是在去年的9月28号，当时是加息12.5点子。另外，汇丰听日起亦都下调港元储蓄存款户口利率12.4点子，由0.125厘减至0.001厘。汇丰香港行政总裁施永恩话：，今次调整利率主要考虑到美国联储局再次减息，以及本地同国际市场嘅宏观经济环境，相信此举有助舒缓本地企业经营压力。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早前就政府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入禀司法复核，今朝早在高等法院开庭处理，预计需时两日。代表民主派的资深大律师李志喜陈词表示，紧急法让特首具有很大的权力作出任何的命令，他认为政府需要具政治责任，质疑在实施禁蒙面法之前未有在立法机关讨论，包括让立法会议员提问，研究法例引起的现实困难，例如是在万圣节派对蒙面或者在面上画上油彩是不是违法，令法例推出之后在社会上引起明显反响。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公布今年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本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3.6%，较去年微升0.4%。过半的受访机构表示出年会加薪，预计平均加薪3%。调查在今年的8至9月进行，访问了94间来自15个不同行业的机构，涵盖145000名全职雇员。大约90%的机构表示今年有加薪，3.3%的机构动薪，1.1%减薪。在扣除通胀之后，今年雇员的实质平均加薪是0.8%。调查又显示，有固定花红制度的机构今年的花红金额平均是1.01个月基本薪金，同去年相同。非固定花红的机构今年就向雇员发放平均1.56个月基本薪金，较去年为佳。北韩牡丹峰乐团据报将会在12月在中国演出，纪念朝中建交70周年。韩联社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应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邀请，牡丹峰乐团将会在12月3日在北京公开演出，并会在12月5日起相继在上海、武汉、广州、深圳、珠海等地表演。主办方在宣传小册子中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可能会到现场观看。报道说，今次将会是牡丹峰乐团时隔4年再次访华，亦都是北韩著名乐团第一次在中国境内巡回演出。分析认为，北韩派出乐团访华可能是为了赚取外汇，同时宣传朝中建交70周年的意义。

下午12:30至3:00唔好约人和陪妈咪去一个地方。 听日 OK 嘅，去边啊？ 听日你咪知道去边咯。 哦。 阿姐，你肚唔肚饿啊？嗱，妈咪有饼干啦，有鲜奶啦，你使唔使食咗啲嘢？我惊你一间肚仔饿啊，姑姑写唔好意思噶嘛，系咪？ 我唔肚饿啊，妈咪，呢度系丰收建筑工程公司，我哋嚟呢度做乜嘢啊？ 嚟建工，我哋做咩啊？ 你建工？ 哎呀，你咪上傻猪仔都咁紧要嘅啫，点会系我妈咪建工，即系你建工？ 我建工。点解我要见光呢？ 哎呀，阿石啊，你都牛高马大又青靓白净啦，你唔去做明星，但系咁啊，你喺我日对夜对，我知你靓仔，但系你成20几岁仔，系时候都出嚟社会见识一下，出嚟睇下一啲咧好奸啊、好恶啊嗰啲人，一阵间你又睇到噶啦，同埋要吸取一下呢个工作经验噶嘛。 好多知，我又谂过玩 part time 噶。 你想搵 part time 点解我唔知噶？你想搵咩 part time 做啊？ 我中意唱歌嘛，咪搵一间 studio 由学徒做起咯。 咩 studio 啊？咩学徒啊？学起 studio 啊？咁都唔知乜嘢地方，咩人开好杂嘅，唔好啦。嗱，呢度翻工安全好多噶。 我都唔知道我见唔见得成的。 你放心。呢间公司系阿妈咪嘢嘅著，有个细叔伯嘅姨甥仔嘅表哥开嘅，好容易话为嘅，只要你呃呃氹氹佢咧就得噶啦，不停咁赞佢靓仔得噶啦，得，仲有一样嘢唔使惊，有妈咪响度啊嘛，系咪？啊，你唔识答嘅，我帮你答 ，OK？ 啊，唔系几好、啊， 唔好话唔系几好啦，系、no, 听妈咪讲、 啊，叫你啦，入嚟。你是刘子石， 嗯，曾经理你好，你叫我 Zack 就 OK 啦。 好 ，Zack 系嘛？ 系， 你隔篱嗰个阿婶系边个嚟噶？ 啊，你系咪讲紧 呢个阿婶 object 系咩嚟噶？ 即系咁样，啊、喂 ，Hello， 你好啊， 哎，呢度唔使拖地，你可以出翻去啦。 唔系，你见我青靓白净， 都唔使抹台， 身光颈靓系咪？ 更加唔要外卖。 我冇啊，我系佢妈咪啊，曾经理啊，你好，系啊，冇谂过阿子石有个咁靓嘅妈咪系咪？ 妈咪系边一组嘅妈咪啊？ 唔系边一组，系阿子石嘅妈咪啊。 哦，子石嘅妈咪。 你好啊，曾经理咧。等我自我介绍下，我是你的表弟个四姨妈个四叔伯个雀友个朋友嚟噶。 哦，揸麻雀送唔还嗰个啊？ 哦，唔系，嗰个系佢姨妈，唔系个朋友。 咁你系边个啊？ 我咪就系个雀友个朋友咯。 哦， 系啊。 咁究竟点解你要谂住同阿 Zack 一齐嚟？你唔系谂住帮佢 interview 系嘛？ 即系咁样嘅，阿 Zack 咧佢第一次面试，咁、好多嘢都唔识，咁我又担心佢，咁我都想介绍你啊呢、這个咁好咁靓仔 uncle 俾佢识啊嘛，咁我陪住佢，同埋有需要我可以帮佢补充啲嘢嘛，系咪？ 得、 啊、 即系睇怕无论我讲乜嘢，你都唔会离开噶啦，系咪？ 啊，唔系，我都想谂住佢嘅第一次陪住佢啫，系、 第一次就咁样吓， 系啊， 好啦，咁啊，等我好好地服侍你个仔啦吓。 啊，多谢你啊，曾经理。 访问佢啫，阿 Sir 啊，既然你本身系冇乜任何工作经验啦，你对建筑工地嘅工作照计都唔系好识噶啦，咁请问你最基本嘅一般工友常用工具，你要了唔了解啊？ 咩啊 ，Sir？你唔知咩啊 ？OK， 阿曾经理啊，其实咁嘅，我知嘅。常用工具啊嘛，系咪？即系好似包括嗰啲枪弹推动打钉机嗰个工具，即系石屎枪、石屎枪、石屎枪，记住啦，声吓系石屎枪。咁啊，同埋呢个电动手提工具，就有例如呢个电锯啦、烧焊器具啦，就有例如一个叫做电镬焊器具嗰啲咁啊，系咪咧？哦，应该冇问题啊！咩 ？OK， 下次我俾你答咯。见你挨咗咁耐唔答啫嘛。 你个仔答咗第一个答案啊，常用工具嘅答案就系妈咪啊，系错嘅。常用工具系唔包妈咪嘅。阿 Sir 啊，咁你知唔知你用呢啲常用工具嘅时候，有啲咩安全措施要留意咧？ 答阿 Sir， 我觉得例如嗰啲用手提电锯嘅时候，如果冇适当有效嘅护罩，工友使用嗰阵啊，一唔小心就好容易因为触碰到啲锯片而受伤。 系呀系呀，嗰啲锯片啊，好容易受伤嘅，冇错冇错啊。而作为雇主嘅咧，就要啊周不时咧向一啲工友提供适当嘅资料啊、指导啊、训练同埋监督啊，等佢哋咧识得点样正确使用呢啲工具啊，从而避免意外发生嘅。曾经理系咪得得好完美咧？ 白帽系嘛，即系 系啊，你叫我甜甜都得噶啦。 啊，即系 曾经理系，其实我都系只系想补充少少啫。你唔系咁都介意啊嘛？ 哦，你 知道我请你饮茶好冇？你有冇利是啊，曾经理？ 你个读我讲得啦嗬？你个仔都唔介意嘅，我又点会介意啊？ 你唔介意就好啦 嗬。阿 Sir 啊。如果工友开工嘅时候咧，要用呢啲电动手提工具，请问喺之前有啲乜嘢嘅安全措施系你阿妈唔知而你知嘅咧？ OK， 开工前嘅预备工作啊，必须要检查一下电动工具系咪系操作正常。 好好，你阿妈呢次真系操作正常，佢冇阻住你。请问仲有呢？ 哎，仲有啊，系唔系，即系咁嘅，普通啫，系啦，我等下识认识多啲啊嘛，确保佢嘅构造同埋性能良好啦，插头同埋电线系咪妥当啦，护罩有冇损坏咧？如果唔妥嘅话咧，就要马上咧向呢个主管报道，即系向你啊，向你报告噶。 咁如果发现啲电动工具坏咗，应该点算呢？ 点会问呢个问题嘅啫？ 问你阿妈啦。 点会啫？ 阿妈答唔答啊？ 唔系，咁系问曾经理你啊嘛，曾经理你答啦吓。 坏咗 嘅话，第二封 咪写 喺度噶啦。 就梗系千祈唔好再用啦。无论电动工具佢系咪双重绝缘，佢嘅插咗线路都要装设漏电断路器，譬如手提水器制咁啦。 系啊，仲有啊，塞佢听住啊。嗱，如果咧唔系注册电业工程承办商嘅话，就千祈唔好去装修。又或者改动电力装置，知唔知点解啊 ？Sack， 你知嘛？工友咧想用石屎枪之前一定要受过训练噶，系啦，同埋咧系有持有有效嘅合资格证明书先至可以使用噶，记住啦噃。 妈咪，我都知道一样嘅，系使用石屎枪嘅时候咧，操作员一定要戴上护眼罩、附有帽带同埋安全帽同天焗保护器。 系啊。叻仔啊！我头先讲咗三次石屎枪，你今次真系讲中咗，冇懒音啊！真系叻仔，开工期间咧必须佩戴啦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以防受伤。你都识，你真系好叻啊 ！Amazing！ 我真系估唔到我个仔咁叻嘅，曾经理阿 Sack 真系好叻仔啊！嗬，你请佢咧实冇请错人啊！啊，曾经理， 哦，你哋冇 石你噶啦， 你哋冇纸情深嘅对话讲完啦，已经， 唔好意思啊，点 啊点啊，而家讲到边度啊？ 我话你请佢实冇请错人啊？ 哦，系咩？梗系冇请错人啦、啊哎，太太啊，我已经觉得咧，你系当仁不让，好适合我哋呢一份工啊！你对呢行嘅工作安全咁熟悉，我哋公司决定请你。 好啊，好，妈咪，咁你做呢份工，我自己再去搵 part time 咯。 喂，唔系啊，我唔系嚟见工，我个我仔先系嘅，你唔可以咁样嘅，曾经理，你再考虑下我仔好好噶。 纯阳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是 Zack 刘子石。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具和工作环境要投诉的话，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的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 2542-2172 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现在已经午夜，谁知？为何每夜要躲进去共谁招啊？埋藏我吧，仍然自称单身吗？你都不肯承认吗？只知道我痛苦不止一晚，我又面对吗？要是再拖，可能还会更惨。 哑忍会有用吧？谁令我流泪似乱爬？不想听你风话，就让我放下你好吗？可以静静到场大家，不想听你风话，人难受到尽时才能放弃吧。只需讲句好话，就让我放下你跟他，离开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仍然迷信可抵挡变化？谁当你驸马？为何每夜也赶派对共谁吻下？迷从我吧，仍然自称单身吗？你都不肯承认吗？只知道我痛苦不止一晚，我又面对吗？是再拖可能还会更差，哑忍会有用吧？谁令我流泪似乱爬？不想听你谎话，就让我放下你好吗？可以静静到场大家，不想听你谎话，人难受到尽时才能放弃吧。只需讲句好话，就让我放下你跟他，离开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仍能和你不分手对吗？明明是错，仍然迷信可抵挡变化。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净系望住前面嗰一点又点得啊？ 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可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不想心凉，任泪翻滚，对你太着紧。 生活中大家都有各自嘅烦恼嘅，譬如喺小明呢个 MV 入边咁啊，出现咗加班啦、办公室政治、婆媳问题、夫妻感情破裂等等。这首作品是想鼓励咬紧牙关的每一位，望远方，思考前进，再走下去。作曲填词方浩文，编曲由许创基、孔奕佳，监制许创基、Edmund Zeng。上榜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方浩文《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今天是10月31号，除了是万圣节，还是一个日子。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什么消息呢？ 是啊，如果你真是爱狗狗的人士呢，那真是一个好消息啦。真的看到他呢，哇，真的有进步，真的肯落实去做这件事啦。 是什么事先？ 是啦，就是讲紧韩国。 是。 是啦，韩国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是在一 起。有食狗肉的。 是啦，是食狗肉的他们会。那就是由于就是太多。 其实没那么流行。是不是？因为 他有咯，仲系 有 咯， 少嘅依然系。 咁你 諗下，但係有啦。雖然佢陸陸續續咧都慢慢減嘅，咁但係仲依然有噶嘛。咁因為佢哋係即係叫做屠宰狗仔咧，就係唔犯法噶嘛。咁樣咁所以 係 啦，合法嘅。咁啊過往咧，佢啊咁多年嚟咧，佢有11间。咁咧佢話咧兩年間咧，就係開始通過話即係唔再要有呢、這個屠狗嘅場地之後咧，兩年間咧已經不停咁咧慢慢減8间噶啦。 哦，即係講緊會售賣狗肉嘅鋪頭。 屠宰，屠宰啫，分分開嘅。屠場還屠場先，市場賣咧，即係你如果你有方法令到你唔喺嗰個地方度劏而又有狗肉嘅，你咪買咯，係咪？ 係啦，一件事啊。 先講屠宰先。 屠場都咁多，咁你可想而知咧，佢仲可以去唔同嘅鋪頭啊，各樣嘢都真係都幾流行嘅一件事咯，就會係。 算少咗啦，得翻10多间啫喎。 佢由11间，而家咧即係開始就話係要減嘅時候咧，喺兩年間裡面刪咗8间，咁剩翻3间點啊？ 都要同佢講拜拜啦，係嘛？ 今日係啦，喺今日就就已經係刪埋最其餘嗰3间啦，咁啊，即係話喺呢一韓國咧就會 唔係講翻首爾啫，淨係 首爾， 其實只係首爾啫。 咁喺首爾咧，喺聽日開始就已經冇任何呢個屠宰狗隻嘅屠場啦。咁因為都其實咧，佢話每年咧，佢話即係被食嘅狗咧都有成100万只㗎。 哇！ 好多啊，係啊。 咁起碼佢哋行咗一步啊， 好大步啊！ 希望即係其他嘅國家城市，如果都仲有嘅話咧，都可以考慮一下，即係呢一個嘅措施都係幾值得鼓勵嘅，我覺得。 係啊，嗱，而家佢就主要就講緊首爾裏邊啦，咁同埋咧，嗱，你都可以講嘅，因為佢話咧食狗肉咧，同埋即係屠狗咧，都仲唔係犯法嘅。 OK， 咁所以佢而家只不過係 用賣嘅，咁你咪睇下佢點樣嚟咯。 係啦，即 係 佢 喺地度。 係啦，佢而家只不過係話刪曬呢啲屠狗場，咁咁究竟下一步應該係點樣去規管咧？所以好得意啊，變咗就係話咧。殺狗嘅地方冇咗啦，即係你如果你唔好將佢係狗啊，你當係即係劏雞咁先算，冇屠場。 系 咁，但系理论上你仲可以食噶啦。譬如咩咧，你入口咪得咯。如果你第一地方有人已经劏好咗呢啲狗嘅，譬如我哋话鸡，你话、哦、我哋已经好耐冇活鸡啦咁样。你边度食鸡啊？咁你咪喺第二啲地方入口咯。 又或者如果你讲紧啲咧比较咧郊区嘅地方嘅话，可能有人自己养鸡咧。即系我哋谂翻以前啊，即系讲紧乡下嗰啲时间啊，都会噶。养完鸡咁点啊？养大咗啊，生完蛋嗰样嘢，跟住咪劏嚟食咯。 你 家都仲有噶嘛？ 你家冇首尔嘅，你可能就釜山啊，仲有其他。地方嗰啲城市咧，因为佢而家只系咁多首尔啫，就冇屠宰狗场 咁 样， 都已经系一大步， 好大步 啦， 好大步啦。 咁佢即系譬如咁大量嘅数目嘅狗只，100万只 佢一年， 系啊，即系佢大概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咁起码。減咗呢啲屠場嘅時候，就自然，哎喂，咁啊，再改變埋佢嘅諗法，就話狗仔唔係我哋殺嘅。 我想問咧，你睇到嗰個報道裡面咧，有冇講到啊？即係首爾嘅朋友咧，究竟佢哋點樣睇呢件事啊？嗱，你知道，如果佢講到有100万只一年嘅話咧，都即係話幾主流嘅一件事啦，係咪？即係你就算唔係主流，都唔少人啦，係咪？咁究竟佢哋嘅市民對於呢件事係歡迎啊，定係話唔得？你影響緊我哋嘅傳統啊，我哋嘅習慣啊，佢哋有冇係贊成定係？是反对的呢，有没有说 年轻一代呢，当然是赞成啦，因为这是他的传统来好很多年的嘛。那年轻一代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说食狗肉的文化呢，一直都被喜欢狗隻的朋友呢，就喂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好多次，投诉了很多次啦，这样。所以应该呢，就在现在这一代的年纪呢，就应该大部分年轻人啊那些，他们都会是觉得支持这个做法的。 通常 就是删晒所有的屠宰场。 呢、這个似咩咧？似日本咧，即系食鲸鱼肉啊。 系、 因为又系其实咧，同韩国话中意食狗肉好似咧，佢哋成日都强调呢个传统啦。即系除咗佢强调嗰个肉本身有营养之外咧，就会话喂，其实系传统嚟嘅。捕鲸对日本嚟讲系传统文化，唔可以冇咗。咁啊，跟住政府更层面更加讲到系科学研究添啦。咁但系咧，去到民间又好得意喎。新一代咧嗰阵时啲人讲过日本食鲸鱼咧，后生仔其实冇人中意食噶，因为即系你谂下，其实佢有几多唔同嘅鱼啊，或者肉。要食咧，点解一定要食鲸鱼肉咧？佢话好少人会食嘅，譬如你去到日本嗰啲咩鱼市场咧，佢都系个别一两间咧会标榜话佢有鲸鱼肉嘅产品，但 真系唔多， 佢唔会系主流。 计一个市场里面咧，可能得真系两三间，可能真 系啊。而帮衬嘅，我觉得亦都好似咧，就系你谂下你喺韩国，如果你话你食狗肉，我谂你俾同辈真系耻笑你嘅会。 而家系啦， 即系你以前都唔会好多人即系想，老一辈就真系。 佢依然坚持， 系 啦，我做咩啫？咪畜生啫嘛，四只脚都唔食得 系 噶， 背脊向天啊嘛，嗰阵 背脊向天啊！ 我记得我翻过嗰阵时几岁人仔啦，翻到去自己个乡下嗰阵时咧，我系 keep 住都听到佢哋讲呢一句说话，因为咧佢真系乡村嚟嘅，所以咧就有好多嘅家禽啊，各样嘢咧就会喺度养住， 系 白兔又有啦，诶鸡又有啦，你叫佢哋周围走嚟走去咁样啦，跟住到嗰晚食饭嗰阵时咧，佢哋就唔知劏咗啲咩，我真系唔记得啦，嗰阵五六岁嘅啫，佢劏咗之后咧，跟住就吓。即系头先嗰个啊咁样，因为我自己细个唔知乜嗰个啊咁样，跟住佢哋就话背脊向天就全部都可以食噶啦咁样，即系佢咁样谂，咁嗰阵时当然冇谂法啦，都你就会见到即系上一代同而家农村同社会啊城市都真系会有一啲唔同嘅谂法。 佢而家仲有下一步咯，就话禁斗狗咯。 哦，系 啊，因为原来首尔咧佢仲有呢个斗狗嘅比赛噶， 即系嗰啲超残忍嘅斗鸡嗰啲咁。 系啊，即系唔系澳门嗰啲就咁跑狗。佢系直情系两只厮杀啊嘛，咁佢话原来佢哋下一步咧个目标就系谂住咧可唔可能禁止埋呢个斗狗比赛，但系佢哋就真系越一步一步咧，佢知道咧。个保守势力好大嘅， 当然啦，咁都要啲时间嘅，唔系话一下子一刀切咁样嘅。 系啊，咁啊，佢由市长带头，咁先有机会可以改变到呢一种比较残忍嘅文化啦，吓。 咁啊，好值得赞啊！ 系啊，咁啊，如果你系后生一辈嘅，去到韩国首尔嘅话咧，你可能会为啲狗狗咧有多啲自由嘅空间咧，感到高兴噶。听日再见啦噃， 好，拜 拜。